和两个的右翼组织。在上个月国会山庄冲击事件，犯有串谋煽动罪。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汤普森说，上个月的国会骚乱是特朗普等人的精心策划，他们的目的是透过威吓和骚扰等的手段阻止国会认证总统选举结果。汤普森向被告提出民事索偿，包括因情绪困扰的补偿以及因犯法行为的惩罚性赔偿，但未有指定金额。特朗普的顾问米勒回应说，特朗普并没有策划或者组织上个月6号的集会，又说特朗普在参议院已经获判无罪。天气方面，受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影响，华南普遍晴朗，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清凉，日间干燥，周末至下周初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651点，跌91点，总成交金额493.6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华虹半导体59.8跌3.9，腾讯控股744元跌1元，阿里巴巴264.8升6毫，快手398.2跌4.8，美团441.8升2.6，恒腾网络11.3系跌3.96，盈富基金30.82跌8仙，京东集团410元升18.4，汇丰控股46.3升5.5，中国平安91元升5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10.758，瑞士法郎8.682，澳元6.008，加元6.103，新西兰元5.578，欧元9.377。每百日元对港元7.3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97。日经平均指数报30204点，跌260点。港金现价报16540元，跌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01美元，卖出1792.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而家咧就交通大致畅顺嘅，红隧九龙入口即系收费广场就繁忙少少。九龙区路面方面咧，提下大家啦，窝打路道渡船街交界嗰度咧有啲紧急嘅维修嘅，现时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近住渡船街嘅中线，而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碧街嘅慢线分别有封路措施，窝打路道渡船街交界有啲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下。牛头角道因为有道路改善工程啊，而家车辆咧就可以喺牛头角道东行线右转落去康宁道去观塘道方向嘅。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同埋将军澳超信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路面情况要留心啊，遇到道路工程嘅时间记得要减速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新一年安在家中，听实环保商长大挑战啦！ 香港最大嘅岛系边个咧？ 然后慢慢先， 香港岛 B 大屿山 C 南丫岛 D 安全岛， 仲可以一齐听一下学一下乜嘢叫做评论文章。 演绎呢两个字系好重要，你需要一啲铺排解释，又需要一啲时间或者咧有啲嘅嘢咧去建立你嘅论点啊嘛。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风骚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呢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是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是沙僧， 哇，是冇对白噶。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搵师傅啊，哎，掹咗份啊！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终于。 沙僧，你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三个钟噶。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清真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清真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啊，早晨，程振鹏， 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听众， 今日咧，程振鹏，你又冇眼福啊，真系， 咁咩事 啊？系啊， 我睇到你哋两个，我冇眼福啊， 你见到我哋咧，就证明你有眼光啫，系啦， 可以 赏识到我哋翻嚟，但系你冇眼福啊，你唔能够亲身喺直播室度。 做咩啊？ 见到呢位女主持， 哦， 哇，你有冇见到佢今日啊？ 好前卫啊，女主持， 系你形容啦， 要用前卫， 你好前卫喎，嗰啲黑色同白色嘅配搭， 哎呀，冇错，佢呢啲咧，你隔住个 mon 都望到系嘛？证明我哋镜头高清啊，真靓啊，真系， 哇，真 系 好特别啊，呢种着法， 唔系一啲都唔特别， 系参考咗 Superman 嗰种， 唔系啦，唔系，彭仔，你忘记咗我哋即系仲系读紧中学嗰个年代咧？ 咩啊？ 我哋净系啲好啊，好风姿卓越嗰啲女同学咧，佢哋好中意就系咧着件白色嘅恤衫， 跟住里边 系冇错， 系咩？ 有啊，有啲特别有啲好曳嗰啲学校咧，我哋嗰阵时放学最中意睇就话，我哋睇下好狼死嘅咧，佢哋着到 主任系嘛？ 系啊，佢哋着到咁个透出嚟嘅。 阿哥仔啊，嗰件咧系一件底衫嚟嘅， 咩啊？ 底衫 咪底衫咯， 唔系个 bra 啊嘛， 底衫咯， 系咪特登撞色噶？ 好明显系啦， 唔系我着咩色佢都系会透，因为佢件衫本身透啊嘛。 佢今日着嘅呢种叫做咩啊？熊猫啊，panda pattern 啊， 阴阳八卦， 阴阳都得，都得嘅，系你啲咁有趣啊！你今日系咯，你今日唔使见家长噶，冇晒呢啲嘢噶咯。哦，大件事啊，听真嘛，佢见工啊，谂住，通常都系出去搏晒先会着到咁嘅啫。 而家仲请嗰啲咩嘅咩？ 可能请 啦。请嗰啲咩咧？请你，程振鹏，请嗰啲咩咧？ 系啦，请咩？ 哦， 高级咩人员啊？ 哦，咩人员啊？ 咪而家真系请啊？ 行政人员啊？ 系啊，可能再请咧，迟啲又放宽嘅啦嘛。 咪就 系 咯， 食肆一放宽就开翻噶啦嘛。 做多份花斋啊嘛。 定系你觉得你今日咁样着系有一种点样咧？寓意即系通常啲衣着都会反映自己嘅心情啊嘛。 唔系， 系咪代表咧？ 因为你明唔明啊？而家20度啊，将会今日系去到24、25度啊。 咁啊点啊？ 我啲收埋。 即系就要着啲透视嘅。 要感觉凉快啲。 我哋唔觉得凉快， 纯粹咁嘅啫，冇乜其他嘅。 寒添啊，直情 系啊，唔系我见到，唔系我邓啊，我邓阿华， 好彩隔住个 mon 啫。 系咯，唔系我邓阿华寒啊。 咩寒啊？ 系啦，可能琴晚阿华琴晚已经哇，喂，唔好搭嘴啊，郑振文，唔好搭嘴。 系啊，我想回应翻阿曾志豪，你头先讲咧，阿钱着到咁样有特别嘅寓意，我都相信可以系啊。 系 点啊？因为今日初六咧紧要啊，因为听日初七咧有好多嘢就要禮真嘅啦嘛，即係嗰啲咩安心 嗰啲 嘟啊，同埋食肆嗰啲咧，要真係大家要幫手做一個新嘅措施啦嘛。咁今日就係一個分界啦，一個分水嶺 啦， 係 啦， 初六，咁所以佢就著到咁咯。 係啊，同埋佢希望係即係黑白分明啊， 係 啦，話俾你聽嗱，聽日咧有嘟嘅就有得入，冇嘟嘅冇得入，黑白分明嘅咁樣。 有嘟有得入，冇嘟冇得入啊！ 唔系话啲食肆你要入去帮衬，你要嘟一嘟嗰、那个。 系啊，安心出行啊嘛！你唔嘟嘅话都要写个字咯， 系啊， 都要。 俾埋个 number 嚟啊嘛！ 系啊，即系你都要留低啊嘛。喂，但系琴日咧，我啲 friend 佢话已经人试行咗啦， 系 点 啊？ 都应该要啦。 有啊，有啲食肆餐厅咧，佢哋琴日 即系快人一步，你想达到啊？ 系啊，佢已经试行就话啊，如果你入之前咧，你要嘟一嘟咁样。咁、哦、我又未知佢系咪强制到咧，话如果你唔嘟入或者你唔写咧，佢就唔俾你嘅。 哦 咁但係佢就已经有人咁样都提供啲保啦，咁我 friend 就选择咗用登记囉，又冇乜哈，因为你其实而家哈碌唔到㗎。譬如你用 do 咧，咁就你自己用手机摆上去啦。咁你登记嘅话咧，都话咗佢唔会去 check 你噶嘛。 其实咧，我咧喺度谂紧咧，嗰个登记咧，其实系点样啊？佢系咪 有啊？有个保出咗嚟啦。 咁咪即系当。哦你登記完之後，我到我登記，跟住我咪見到你嘅電話。曾志豪，你嘅電話係1872388咯。 係啊，我琴日見到佢出嚟嗰本簿係咁樣寫噶。佢咧不過嗱，佢嗰個就係一個日本嘅餐廳食肆。佢就話咧，即係佢自己公開咧就話啊，如果咧你哋登記嘅話咧，可以用呢個方法，咁佢有本簿啦。咁啊真係咧，啲人就寫曬啲日期啊喺上面。不過咧，佢嗰本簿咧就有啲即係嚇、你當係惡作劇。都好嘅，因为全部人啲人名咧、 啊， 我开翻出嚟先，系、啦， 影低啊， 唔系，因为佢 share 出嚟噶，佢 share 出嚟咧，就话喺某一间嘅叫做日本食肆里边咧，就话星期四晚市重开， 系 欢迎电话订座，入座时咧要各位嘅个人资料，不便之处就敬请原谅啦。咁咧佢就有四格嘅嗰个簿啦、 哦， 一格就写姓名，一格写电话。一格写日期，一格咧就写时间。咁、咧，我唔知佢而家写出嚟呢一张纸咧，系啲人填啦，定系佢提供嘅 sample？ 姓名咧， 佢咁样影咗出嚟，咁咪即系仲 系啦。我唔紧要。 电话号码我有冇查低先？ 因为佢嘅姓名咧，包括有令狐冲啦、灭绝师太啦、Michael Jackson 啦、孙坚啦。李莫愁啦、元太祖忽必烈啦、卧龙啦、麦太麦兜啦、孤独的美食家啦，咁啊电话咧唔知点解全部都系写呢个22176077啦。 哦，佢肯定嗰间食肆嘅电话、 可能系佢间食肆嘅电话系啊。 呢个系一个 咁佢真系示范俾人睇啊。 可能系啦。咁然后日期咧就写住正月初五啊、初四啊、6月25啊，即系全部就写啲唔同日期啦。时间咧仲要再玩嘢啲。有啲寫午时啊、未时啊， 系啊， 丑时啊，即系要听佢花钱先得啦。 辰时午未申酉戌亥 系嘛？系啦，要花钱先得啦。咁佢就提供咗呢一个咁嘅表格咧，即系我唔知道佢系咪想等大家唔使咁紧张嘅，都系填个电话啫。 但系咁样，我觉得咧系咪应该要咧吓、啊？即系应该要即系，譬如每人派张纸仔俾你去登记，之后摆翻去佢自己公司个箱度。 我赞成你呢个讲法。 我认真啊，我点解要俾你上交 或者？我就睇晒啦， 系咯，跟间一个你唔即系个唔留神嘅嗰、那个，即系好似你 破坏咗嗰个私隐 啊！你认低咗嗰一页纸就已经 我睇到啲新闻嘅报道咧，坊间已经有一啲食肆咧系谂住用呢种方法咯， 即系派纸仔啊！ 整定可能裁剪定一啲一張張嘅字條啊，或者係一張張卡，咁就話俾如果唔嘟嘅咧嘅朋友咧想入嚟食嘢咧，就要登記資料嘛。咁登記完就一張紙係散收收一張紙，然之後佢填完之後就掉落一個好似抽獎箱咁嘅嘢。 哦，呢個好啲喎，啱啊，我都贊成。 係啊，因為如果你好似簽名簿咁啊，即係簽到簿嗰啲咁樣咧，哇！我真係唔該你。 係啊，又唔得， 你點可能咁樣係咪、 如果以前咧，我哋去酒樓攞位啊，或者你去嗰啲餐廳，總之你留座。咁就佢帮你登记嘅， 嗰个阿姐姐即系企喺柜台嗰个咧，咁佢都有私隐摆喺度咧，都为唔 都好啲。 我唔系佢自己个人 keep 住啊嘛，系咪先？譬如1872388陈小姐六位咁样，都系得佢知啫嘛。 但你有冇试过装嗰本簿啊？ 我有， 有好多人都装过。 唔系，我 即系咧，你 即系 好耐啊，系啦，你话德味啊， 唔系我咯， 系啦，系唔系纯粹真系揾自己个名同埋个电话啫，其他人嗰啲话鬼知佢系边个啦，系咪先？ 系啊，都装好耐噶要。 咁但系你点知有冇其他人有其他谂法噶？系咪先？ 嗱，咁而家第二个你要选择系咩咧？就系嗰啲餐厅食肆咧，譬如如果佢话佢嫌麻烦，佢总出于种种原因咧，佢话。我可唔可以又唔装嗰个安心出行嗰个 QR code？ 我又唔登记你资料得唔得啊？咁样 好似话得喎， 系啊，原来得喎， 只做外卖系咪啊？ 啊，唔系，佢原来咧就咁样嘅。佢话如果你选择，佢咁样写啊，佢话得，你有选择权。你如果可以唔开嘅话。 系啊， 我即系选择唔开， 你选择唔开， 因为话咗外卖都话要 可唔可以做外卖啊？佢电话落嚟嗰啲啊，即系唔系只 walk in 嚟买外卖啊？ 哦，咁如果你电话外卖当然得啦，咁然后你店外交收系啦。第一就话你可以选择唔开啦，第二咧就话你唔做晚市咯，即系话你依然都系5:59咧，你就拜拜，净系做外卖咧。佢话咁应该就可以唔使做嗰两样嘢啦。 我其实咁都几复杂嗰个规矩，即系有一啲食肆就会系行安心。出行嗰、那個 就可以開到十點啦，係啦。 有啲咧就可唔可以唔做嗰樣嘢，因為 佢就唔裝啦。 咁你話一個消費者 係啦， 一個食客行入去嗰間，即係有陣時即係點樣咧？ 咁、我哋以後咪個選擇越嚟越多咯。你知啦，而家我哋用嗰個 app 咧去揾飯食嘅時候咧，佢咪已經有好多選項俾你揀，譬如話有冇泊車啊，有冇收唔收 visa 啊，有啲俾你電話訂座咧，其實已經好多嘢玩嘅啦嘛。有陣時咧，淨係想揀間餐廳咧，佢都問到你好煩嘅。喂，点啊？想食个饭啫。 系，然之后过咗钟啦。 系啦，过咗钟啦。咁佢最后 short list 咗出嚟。喂，而家多一项啦。有安心出行，冇安心出行。有登记，冇登记，系啦。做六点定系唔做六点咁样？ 四人定二人咁样？ 系啦系啦。即系话以后可能我哋嗰个玩法，分水岭越嚟越多嘅。唔系，我哋真系可以观察下咧。究竟去到即系初七啦，即系讲听日啫嘛。 系 有几多食肆咧？嗰啲唔同嘅铺，佢有啲铺头都要噶啦。 我想睇下咧， 佢按摩嗰啲佢都要你要装噶啦嘛。 条龙喺度咯， 系啊系啊， 因为你 都成点 系啦，唔系咁都嗰啲可能就快啦，唔系啊，讲紧啲食客啊，因为佢多咗人嗱，佢因为嗰间餐厅多咗四个人噶啦嘛，可以咁问题就 系 话真系未必个个有安装噶嘛， 系啊系啊， 虽然系政府鼓励啫，但系未必人人就会安装到啦，或者即系总之任何原因啦，咁跟住佢哋要登记咯，咁登记咪要排队咯， 系冇错， 系啦系啦， 不过都可能好快嘅， 可唔可以多一门生意啊？ 即系咩？帮手排队啊？ 唔係生意啊，或者係多一門服務咧，就係喺呢啲嘅食肆嘅一啲集中嘅地方咧，開個檔口仔就係幫人安裝呢個安心出行。 哦，咁啊要， 即係政府辦嘅，即係好似幫你登記做選民咁。 啱啱啊，因為有啲長者咧，佢攞住部機，佢話你幫我裝啊，幫我裝啊咁樣啦，係喎，都有得玩喎。喂，仲有一樣喎，呢個咧我琴日觀察到嘅。就係、是、咧，因為你而家如果你要用安心出行咧，你點都要攞你個電話啦，又話又要掃個 QR code 啊，又點樣噶嘛？咁咧，我唔知道佢個接佢所謂接收信息咧，即係我哋嗰個手機啊，佢究竟咧有冇需要真係收到出邊嘅信息咧先運作到啊？點解咧？因為我琴日目睹一個情況好搞笑嘅，咁咧有人去嗰啲個人連鎖嗰啲化妝店度咧就買嘢，我就見到咧有個女人咧，佢就喺嗰度排緊隊，本來俾緊錢嘅，佢攞部手機，我八卦咧，我等我細路放學啊嘛，冇嘢做，咁咧佢就攞部手機咧喺度咧喐咗兩下之後咧，佢突然間咧就走咗出嚟嗰個百貨嗰個商店門口度。 系， 咁我即系电光火石，我都话佢唔系俾紧钱点解走出嚟咁样？佢走完出嚟之后咧，佢喐一喐部手机，然后就话：哎呀， 收到啦， 出到啦！跟住咧就先走翻入去个 cashier 嗰度，然后就嘟。咁我就想象到咧，就系、是、可能佢就系想捞嗰张会员卡咧，佢而家咪成日都要开出嚟噶嘛？又或者 系张你啊？ 系啊，又或者可能佢想要用电子银包俾钱，咁佢可能都要自己捞， 收唔到。 系啦，好搞笑喎！系啊，但系嗰下究竟佢同嗰个网络接收有几大关系咧？我唔知佢走出嚟，佢拧一拧先至行翻翻嚟，我收到啦咁样。 我想话 同个安心出行即系喺应， 我而家就谂紧啦，佢会 唔 会 嘟唔到咯？ 佢会唔会嘟唔到？不过。正路咧就唔使，因为佢就话其实你就如果你装到你开出嚟啫，除非你连捞个 app 出 嚟 都捞唔到个网络， 就系咯，有时会。 但系而家佢讲咧又话你唔使有 WiFi 都得噶嘛， 佢话你唔使用 蓝牙， 系啦，佢用蓝牙噶嘛，佢又话你唔使用。 我唔中意用蓝牙噶。 系啊，所以 我觉得好似好容易俾人入侵咁啊。 好早以前已经系讲紧蓝牙系，除非你真系过想俾人哋点对点嗰个人要啊，如果唔系唔该长期删噶嘛。 系啊，嗱，所以好快见真章噶啦。而家咧，我哋担心咗，或者我哋叫做咧，关心咗咁多日咧，我哋等埋听日。咁究竟听日之后呢我哋出到去食饭、我哋会见到一啲咩嘅境况呢？ 我想问系咪全香港七百几万人个个都有电话嘅呢？ 啊，我上次咪你上次又冇听我讲个数据库啦。 系、我知啊。 全香港大概有50万人 系 冇智能电话或者直系冇手提电话嘅。 系 啊，总共有成50万人㗎。 因为好多都系长辈啊、长者啊同埋啲小朋友系咪？佢 B B 啊，一岁两岁咪冇咯。 一岁两岁嗰啲父母可以代都 嘢食喺自己屋企食嘅。 系啊，我哋都希望呢个疫情啊，好似呢只歌咁。 希望顺遂你哋啊。 到此为止啦。 好好分开，应要淡忘你，找到你伴侣，才能够成景。我却哭得出眼泪，时常在联想。你会温馨的抱他点睡，然而自己现在没任何权利再抱怨一句。我再没勇气向你讲旧事，没有勇气相爱另一次，为你在睡眠忘记通宵倾谈，但已经更成往事，还是记起将爱活埋，要把你印象减退，重提旧人物，我却开心得大恐惧。年月是流水，我也相识一个成长伴侣，残酷或许是对着面形容貌，也似你小去。再没勇气向你讲旧事，没有勇气相爱另一次，为你将睡眠忘记通宵倾谈，但已经变成往事，还是记起梦到你的对马是年纪小的骨子，今天你会走开，这一个 希望个疫情同埋嗰个限聚都到此为止啦，俾翻我哋有正常生活吓。呢、這个就 D H N 嘅版本。喂，想问下两位咧，咁我哋其实听日开始就会有即系放宽措施啊嘛。你哋咧会唔会都好似而家市面上所讲，咋咋淋嚟一个报复式消费？ 有冇呢种计划？ 冇、啊， 有冇有冇兴趣？ 我想去。 你想去边？ 系想两样都想。 边样？ 想去做 facial 同埋想去按摩。 哦，你做 facial 我哋都赞成啊，鹏仔你话系咪？即系你好我好大家好。 好靓啊！ 系咯，咪更好啊嘛，佢可以，我都赞成你咁做啊，真系。 咦，莫非阿豪仔你有谂法？ 唔系啊，因为 报复式咧，佢 我报复式去报复式去按摩啊，真系。唔系，但系咧，佢而家嗱，因为 人工去咗按摩嘅佢。 嗱，其实食屎咧，我又真系冇太大兴趣。你话咧，想唔想一家人咧夜晚出去一齐食饭咁样咧？ 因为我已经惯咗喺屋企啊，系咪啊？ 惯咗屋企。 我就知身边有啲系中意做 gym 嗰啲朋友 咧，一定 会 系啊， 就话等住一开就要狂做啊， 系啊， 因为佢可能买套票嘛，你知通常做 gym 都系几年会值噶嘛，系咪？ 同埋你而家好惊噶嘛，你望住张套票死啦，你唔好执住啊，你俾我做咗先啦，真系。咁但戏院你哋会唔会都想报复式去睇戏啊？ 呢、這个我都冇一个谂法。 戏院咧都要睇下佢上画上咩戏， 因为戏院都系始终而家唔可以饮饮食食嘛。我最中意食住爆谷咁。 我都系啊，系啊。我发觉咧，嗱呢啲即系应该晏啲可以再讲咧。但系有好多嘢咧，如果你再唔做咧，嗰种习惯咧，可能真系会改变咗。 系啊， 譬如你话喺屋企食嘢嘅习惯唔同咗，甚至乎你话咧，喂，我睇串流平台咧，我唔使再戏院睇咧，佢仲唔开翻啊？佢冇办法可以令到我哋咧重投佢怀抱里边噶啦吓。 希望。一切顺利啦，都系啊！ 一切顺利，好啦，新闻之后继续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过去两日的新型肺炎确诊数字维持在单位数，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单看两日数字难以断定疫情是不是回落，因为农历新年假期不少市民会出街拜年和聚会，数据亦都会有滞后，今个月底之前要留意有没有反弹，相信未来一段时间的病毒筛检和特定大厦强检等的措施仍然需要继续进行。至于如果数字回升要去到什么程度，就要重新收紧防疫措施。曾其恩说，要视乎疫情趋势，如果未来一段时间的个案数字不寻常飙高，就要留意，亦都要视乎反弹个案发生的地点是不是涉及特定行业和确诊患者的居住环境等。建造业寻日试行要求地盘人员进入工地的时候，必须持有14日内阴性检测证明。香港建造商会第一副会长林建荣表示，运作大致畅顺，只是一些较大型的地盘，工作人员需时适应登记和核实资料。林建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个别工人或者未能够做到检测而未能够翻工。寻日业界已经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商讨，当局亦都因而增加流动检测站、派樽量同埋采样名额等，大家多啲沟通，希望尽快切断传播链。至於一些地盤主管因為沒有認證地盤工人身份的綠卡，而未能夠參與業界提供的免費檢測，林建榮說，政府已經有免費檢測的途徑，雖然可能有些不便，但可以理解。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向资深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发动严厉的人身攻击，批评麦康奈尔是一名阴沉、绷紧着念、没有笑容和没有智慧的政客。他又说，假如共和党参议员和麦康奈尔一起，他们不会再次取胜。多年来作为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的麦康奈尔，上星期在参议院对特朗普的弹劾聆讯中投票反对弹劾，但他之后批评特朗普在国会被冲击事件中负有道德上的责任。外国传媒引述麦康奈尔的有关发言，说他暗示特朗普应该面对刑事和民事诉讼，因为他仍然要对任内所做的一切负责。英国首相约翰逊早前说，大部分证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起源于武汉。 中国驻英大使馆发言人回应有关的言论，说病毒溯源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不可以被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不能够用无端猜疑和蓄意歪曲代替科学研究。发言人说，中方坚决反对有关国家将疫情政治化，对中国污名化，坚决反对向中方推责。发言人又说，当前全球疫情仍然在肆虐，团结抗疫仍然是国际社会首要任务。同时，不少线索、报道和研究表明，疫情早在2019年下半年就已经在世界多地多点出现，反映出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类似考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清凉，日间干燥。周末至下周初，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750点，系升4点，总成交金额694亿3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华虹半导体59.6跌4.05元，腾讯控股748.5升3.5，阿里巴巴264.8升6毫，快手399.8跌3.2，美团444.6升5.4，恒腾网络15.16跌8仙，京东集团414.6升23元，汇丰控股46.1升3.5毫，中国平安91.8升1.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5.96，瑞士法郎0.893，加元1.27，人民币6.434，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21，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日经平均指数报30,202点，跌265点。港金现价报16,540元，跌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31美元，卖出1,793.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红磡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较早前有坏车的，咁坏车就已经是拖走了，但车龙就未消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重复多次，就是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的坏车虽然拖走了，咁但仍然都有车的车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至于红隧的港岛入口交通就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和渡船街交界就有路面维修，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渡船街至到上海街之间的一段中线，以及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介乎碧街至到窝打老道之间的一段慢线需要封闭，影响到一带就车多。在大埔道就有紧急维修，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龙悦道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和马鞍山绕道恒安村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港台电视31演艺盛会，新春呈现，英国广播公司周末节拍。 在最后一集周末节拍，英国 BBC Radio 1继续邀请一班歌手上台献唱，当中包括 Rita Ora， 还有自弹自唱的 George Ezra。 演艺盛会周末节拍， 星期六晚十一点，星期日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看片不要吵。 今日瞬间看 channel 咧，我要介绍你睇一条咧，真系红爆啊！即系可以话系全个即系中国，或者咁讲，红爆华人社会同埋全世界嘅一个YouTuber。咁佢个名咧，对香港人嚟讲咧，系会有啲古怪嘅。可能你听到你就会觉得，哇！你点解个名咁得意嘅？但系只要咧，你撇除嗰个广东话嘅发音咧，有啲即系另类之外咧。其实佢系真系好值得咧，大家去欣赏睇一睇嘅一条片嚟嘅。咁咧呢个YouTuber 咧叫做咩名咧？就叫做李子七，冇错。呢个七咧就用中国大写嗰个七字咁样写出嚟嘅，好红。我相信咧，其实你唔使由我把口讲咧，你之前可能喺报纸啊、喺网媒上面咧，你都见过有关佢嘅新闻嘅啦。咁啊，佢有啲咩嘢嘅名衔喺佢身上面咧？包括有头先讲嗰样啦，华人圈里边咧，佢系拥有咧最多订阅量嘅一个即系YouTube 嘅主持人嚟嘅吓。咁啊，截至而家为止咧，佢嗰条 channel 咧已经有1400万人咧就 subscribe 咗噶啦。咁啊，亦都系刷新咗华人圈里边嘅纪录。咁啊，而且咧，佢亦都试过有一次咧，就系、是。一个人咧，佢嗰个叫做fans 数量咧 KO 咗咧成个 CNN 啊，因为嗰阵时同佢计过条数咧，个 CNN 咧好似都系得1200万人咧就订阅咗，但佢嘅订阅数咧已经1400万，佢一个人已经系 KO 咗 CNN， 仲要多200万咁犀利，咁所以咧系好夸张嘅一个数字嚟嘅，呢个第一啦吓。第二佢有啲咩咁惊人嘅地方咧？呢个真系紧要。因为咧佢嘅 fans 咧，可能你话，咁我哋有13亿人啊，又有我哋即系两岸四地咁多华人，你话如果全部都睇佢嘅，咁啊梗系唔止呢个数啦，有咩咁出奇啫？冲唔冲出世界先？就系、是、冲出世界。佢而家被誉为咧系一个国际里啊，即系你知道大陆好中意用呢啲名词噶嘛，即系范冰冰出到去国际就话佢系国际范啊咁样，佢真系国际里、啊。点解咧？因为如果你咧上佢个 YouTube channel 度望咧，好多喺度留言咧，我琴日都睇过几条片。头嗰十几个啦，你唔好数得多啊！十几个或者十几页里边咧嘅留言咧，都系写英文嘅，系真系咧名副其实咧系呢个国际大聚会嚟嘅。你会见到咧佢啲英美澳加有好多唔同啊，欧洲啊都有好多佢嘅 fans 咧，系真系睇佢条片。我甚至乎见到琴日咧有一个外国嘅即系网民咧，佢就话佢个细路咧而家临瞓前咧都一定要睇咧，即系呢一个李子七嘅频道咧，佢先至会瞓觉啊咁样，因为佢好好睇啊。嗱，所以你又会好惊讶啦，原来真系犀利嘅，佢唔系净系即系所谓内循环。佢系连咧，即系国际上面嘅朋友咧，都中意睇佢嘅 YouTube channel。好啦，咁究竟佢系讲咩嘅咧？佢嘅片咧就被咁样形容嘅，就系呢个叫做古风美人啊。古风嘅意思咧就系佢其实系拍好多咧喺农村乡郊里边咧嘅啲景象嚟嘅，因为佢本身咧就系四川绵阳嘅一个即系农家女孩嚟嘅。佢嘅出身咧，如果我哋简单讲咧。佢就係即係曾經出過省打工，咁但後來咧，因為咧屋企有人病咧，佢就翻去照顧，咁佢就算啦，佢就決定咧就即係拍啲片，就可能咧就推銷下自己一啲小產品。咁點知越拍咧，佢就越上癮，就將佢喺咧即係呢個農村生活嘅點滴咧就拍出嚟。咁啊，包括拍啲咩咧？譬如話俾你聽咧，佢喺嗰度點樣即係種田啊，點樣咧收割啲農作物啊，然後咧再將啲農作物咧點樣擺落佢哋咧個廚房裏邊咧，由即係每一個步驟咧剝皮啊、切瓜子啊、即係切肉啊、煮飯啊，全部就係將呢啲所謂嘅農家生活一二三咧就拍出嚟。可能你話喂唔係嘛，咁都有得睇，有咁多人中意睇咩？嗱，我想話你聽，第一。 佢個人咧本身就生得即係比較標緻啲嘅，佢唔係話咧即係驚豔美豔嗰只，但係佢個樣咧首先係即係你會覺得好斯文、好古典嘅。第二咧，佢中意著咧一啲漢服啊，佢唔係淨係著咧即係普通農村嗰啲裝束啦，佢係真係有少少古風咧，著嗰啲漢朝嘅服飾。咁第三咧，佢畫面拍出嚟好靚嘅，有啲人話咧都幾似即係舌尖上的中國咁樣咧，但係又冇咁雕琢，又冇咁造作。每一个画面呢，如果你睇嘅话呢，你都会觉得好似睇緊一个呢即係古墨山水画咁样呢。哇，咁靓嘅，嗰度有砖梅花，嗰度呢又有两个西瓜咁样。咁最重要係咩呢？佢真係拍得好有心机。我淨係举一条片你睇下啦，就係、是、关于呢个西瓜嘅一生呢。佢用嗰个系列叫一生系列嘅。佢呢由嗰粒西瓜种子摆落泥土，然后呢佢真係呢一路等到佢呢秋收喎，嗰粒西瓜呢变到好大喎。然后中间成个过程呢，佢就继续譬如话作个葡萄架出嚟啊，话俾你听佢点喺农村里面呢做呢啲农家嘅生活。所以你可以慢慢去睇下佢呢啲片呢，佢会令你发觉原来农家女子呢，佢哋真係嗰、那个即係生活技能啦、煮食嘅能力啦，真係好高强，同埋喂佢哋學習能力都好犀利㗎。而家佢真係已经成为咗呢即係其中一个中国最红嘅一个即係新世代嘅代表人物。如果你未睇过嘅话，都不妨上网望一望，佢个名叫做李子七，佢嘅 YouTube channel 而家不知几火红。我会俾咩？我俾三个菩提子，因为全部都係佢嘅农家农作物嚟㗎。如果程振鹏呢都想仿效下嘅话呢，我哋不如都试下做一个广播道的日常啦，睇下我哋由mixing 啊，或者我哋咧试下由呢一个门口拍入嚟咧，我哋拍得靓啲，睇我哋会唔会有机会可以咧将我哋嘅日常生活都摆上去呢个国际嘅视野里边啊！程振鹏，靠你资助我哋啦吓， 又资助。即系无底深潭咁，其实好似咁呢啲日常唔知有几多朋友会感兴趣啊，不过都可以嘅，可以考虑下俾大家去了解了解下我哋嘅工作嘅程序系点样嘅吓、啊。好啦，咁呢一个就留翻慢慢再研究下点拍咧。不过咧有另外一件事咧，就已经有一啲嘅海外嘅专家一啲学者咧就出咗一啲嘅新嘅睇法。咁啊，仲咧將呢啲嘅新嘅睇法啦，連埋佢哋嘅研究結果咧，就已經喺上個禮拜尾嘅時間咧，喺一啲國際嘅期刊嗰度咧就刊登咗啦。咁呢一個咧係乜嘢嘅研究同意見咧？咁大家知道喺呢一個嘅英國咧，就有一個大石陣嘅，或者叫巨石陣嘅嚇，即係咧好似一個有好多一條條嘅石柱啦，然之後咧嗰啲石柱个顶又有一条条嘅大石柱又打横咁样晾喺度咁样，一个好似圆拱形咁样嘅一个围子咁样嘅。唔知係點樣去設計而成嘅，總之呢就喺公元前3000年已經喺嗰個草原上面呢係出現㗎啦。咁相信呢個就旅遊嘅時候呢，好多朋友都會去到呢一個英國嘅巨石陣嗰度呢去睇一睇呢一個咁特別嘅地方啦。咁原來話最新呢有外電嘅消息話呢，喺英國呢有一個考古學團隊呢早前呢就揾到啊，就話呢相信係呢一個呢巨石陣原本嘅位置嚟嘅吓，原本嘅位置乜唔系就系依家大家见到个草原咩？咁原来咧，佢哋喺度推论啊，就话呢个巨石阵咧，可能喺呢一个嘅威尔斯建成，咁后嚟咧就被拆咗，跟住再搬到去咧而家呢个草原嗰度嘅。但係相距咧又成281公里嘅喎，咁遠嘅噃嚇。呢一個嘅説法咧，就已經喺一啲國際期刊嗰度咧，就係講咗出嚟啦。咁當然啦，可能會因為咁咧而成為咧呢個巨石陣咧，跟住落嚟嘅日子咧，又多人咧去引證啊，或者係再進一步去研究。咁其實有陣時見到呢一啲咁樣嘅資料咧，都會諗翻下，哇！好多時候咧，我哋都會話呢啲會唔會就係外星人遺留落嚟喺地球嘅一啲嘅痕跡咧，因為覺得咧人類應該冇可能咁樣做嘅，點可能自己喺嗰陣時嘅年代有一啲咁嘅機器可以幫佢哋興建呢一啲嘅巨石陣咧？咁好啦，就算呢一個疑點咧，原來咧真係瞬間看 channel 啦，即刻揾到一啲咧可以解開疑團嘅短片。 帶大家去到呢一個睇啊中天電視嘅 channel 咧，咁就有一條短片咧，就話揭曉呢個巨石陣之謎嘅，係三年前咧 upload 上網嘅啦。咁當其時咧，原來咧就係話咧，當大家都認為呢一個英國嘅巨石陣咧係啲外星人嘅力量去建成嘅咧嘅時候，就有咧一位美國嘅土木工人啊，咁佢咧就話。其实都唔使啲乜嘢嘅好高科技嘅机器啊，或者系啲乜嘢嘅技术啦。其实我哋净系用人类自己嘅力量咧，其实两三个人都可以一样将嗰个巨石阵咧系搭建到噶。咁哇，系一听到咁样嘅说法，梗系想呢一位嘅木工咧，你可唔可以示范下咁？咁咧呢条短片咧就系见到呢位嘅木工咧，就同埋咧两个伙计咧，咁就三个人系点样将一啲咧？一嚿嚿啊，成20公吨有多嘅咁重嘅巨石柱咧，就将佢哋咧系移动啊，将佢搭成为咧好似嗰个巨石阵嗰种嘅摆法。咁啊，果然真系俾佢搭到吓、咁佢用嘅方法咧，都一啲好简单嘅物理嘅原则啊，一啲理论嘅啫。譬如就话嗰嚿石柱咧，佢哋会喺个底部嗰度咧，即系佢压高佢少少，跟住就喺啲底部嗰度咧，设一啲嘅支撑点，就做啊呢个力学上面嘅支点，咁就等咧呢条嘅石柱咧，就因为嗰个减少咗个接触面咧，就会变咗容易啲咧，就算一个女仔咧都可以咧将佢移动、哦。咁另外啦，好啦，咁啲打横晾喺度嘅嗰啲石柱，你点将佢升高啊？咁原来一样有方法。佢就係用咗一個咧，好似搖搖板咁樣嘅道理，咁就將個石柱咧壓起一邊嘅時候就攝木板，然之後跟住調翻轉另一邊又係咁樣壓上去嘅時候又攝木板，咁就係攝下攝下咧就可以將佢咧攝到咧去成兩層樓、三層樓咁高，咁跟住咧再用啲鉬鋼嘅原理咧，一條繩索咧就已經可以將嗰個石柱咧係將佢升高晾咗喺啲巨石上面啦，哇！原来真系喎，唔使下下咩都话咧，系外星人做，只系一啲物理原理，我哋都读书嘅时候有学过嘅嘢，原来都真系人类嘅力量系可以做得到好多嘢噶，真系为之惊叹啊！所以睇完呢条短片咧，都真系要俾五个惊讶 emoji， 再加五个拍烂手掌嘅 emoji 去啊！人嘅力量既然咁大嘅时候，冇理由桂花田嘅力量只係得咁少啊。嗰咁少係在于咩呢？即係佢可以做更多喎、啊。好嘢啊桂花田，你可以做好多嘢嘅，其实我相信你愿唔愿意贡献自己再出嚟帮我哋啊做更多嘢，我可以做一个嘅训练嘅同埋一个研究嘅将你下。 请问我仲可以做啲咩呢、你不妨去讲下，我做得到嘅我都会尽力去做，挑战自己咋嘛。嗱，每逢咧过年咧，就真系由团年食到元宵啊，元宵未到啊，应该仲有排食啊，真系食到饱饱滞滞啊，都未得闲咧嚟得切消化咧，第二餐又话要食啦，咁食完仲要话加个甜品，跟住食埋生果先至叫完美，日日系咁食法真系唔得掂当啊，喂，真系咧要食下生果先至得嚟啊，冇咁滞消化下啊嘛，嗱。苹果、雪梨、橙，大家咧都识得点切啊，系咪？香蕉、提子、士多啤梨都识得点样洗，但系有冇啲生果，大家系真系识唔识得点去处理呢？吓啊，唔系嘛吓，生果都话唔识处理，唔识切啊！我的意思系话唔系唔识，系点样切得比较快、靓、正，唔使咁乱乱尽尽。见到佢话哇，见到佢要去处理嘅时候咧，都宁愿唔买嚟食。例如菠萝、沙田柚或者系嗰个红石榴啊，吓、相唔相信4秒就可以搞掂一个菠萝呢？当然唔系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到啦。嗱，喺台湾有个婆婆，佢咧切菠萝咧切咗60年啦。刀法如神，攞起一个咧已经批咗头批咗尾嘅菠萝咧，只要一 落刀四秒就可以 KO， 系啊，嗰、那个皮咧，即系嗰个嗰层皮咧，轻而易举啊，咁样就可以切开菠萝嗰层皮啦。咁啊，另外咧就系、是、咧外壳样子麻麻地，但系打开咧有好多好晶莹剔透嘅红宝石嗰个红石榴咧，啊佢含丰富维他命啊维他命啦，纤维啦，维他命 A 啊 C 啊，同埋咧有少少维他命 B 啊，青花素啊，矿物质等等，营养价值非常之高。但系你见到佢嘅时候，系咪都会却步？哎呀喂，我好难搞咧！每次咧一抓打开佢嘅时候咧，净系搣佢啲红宝石出嚟嘅时候咧，都好论尽，好难搞啊！讲到咁好，你日日开叫你制唔制咧？咁样啊，未睇片之前咧，我就话俾你听啦，我试过啦，买一个翻嚟之后咧，我就唔敢再买，因为实在太麻烦，搞大难餐先可以咧挑到嗰一扎嘅佢嘅红色嘅红宝石子出嚟吓。咁但系原来睇完片之后咧，今日咧真系要介绍咧阿喵姐手作 channel 啊，佢话咧水果去皮小妙招，有冇谂过石榴可以咁样剥？实在太厉害啦！咁啊，可以简单成点咧？原来只要用几刀啊，即系用把刀介几下咧，跟住再加个壳，加个胶嘅匙羹啊，铁匙羹都好啦吓，哼下佢。佢就可以好快咁落雨咁样跌晒出嚟噶啦！真系啊，有时睇下片咧，学一下啲小技巧咧，既可以学到新事物，又可以帮我大家好大嘅忙啊！咁何嚟而不为咧？我今日系俾三个手指公阿喵姐手作，其实咧，只要你打咧红石榴去皮啊，你点样开咧嘅时候咧？好多好多好多片都教大家嘅，希望你睇完片之后咧，可以买翻多几个呢个红石榴翻嚟，可以抗氧化，可以滋润下，吸收多啲维他命啊！ 我打30000啦， 系咪真系打30000啊 ？check 清咗啲先，好似长假期后啊，工地要 check 清楚啊，嗰啲机械设备。 哦，明白明白，唔打啦，打第二只，打第二只。 喂，做咩？打开口牌啊，问嚟问去 啊！我系管理人员嚟嘅，要提醒啊及指导工友咧，要有安全意识嘅啫。 多多谢候。 不如我哋一齐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典》剧。 长假期后倍留神，做足检查咪分心。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哦，是快乐的，好健康，和我天天一起学唱。我会在学站，我会在升站，我会是春天的花。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 ，Crazy Lion！ 早晨啊 ，Crazy Lion 同埋秀恩茄！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秀恩茄！早晨咁多位屋企嘅同学仔啊！ 系啊，早晨啊！我想问下你哋咧，到咗啲利是有冇睇下啲利是咧？嗰、那个封面噶？ 睇封面， 封面 即系利是封啊！ 个封系啊，利是 有，梗系有啦。我哋认住边个俾咁少我噶嘛？ 啊，你靠认噶咋？我会夹低个名噶喺个封面。 我唔好意思啊嘛。 我哋细路仔嚟啫咩？使乜记嘅？ 咁我不如当面拆咧。咁你想问我哋乜嘢？ 你有冇睇到啲利是封咧？有啲咧，有啲长辈咧，佢会俾佢个姓氏嘅。 有啊， 利是封啊， 有啊，有啊，有啊，百家姓咁样写出嚟咯。 我今日咧，我就做妈咪咧，话俾我哋听咧，有啲新闻，有啲数字啦，同埋咧有啲新闻咧好得意嘅，讲关于姓氏噶。咁我哋咧以前咧，你知唔知我哋嗰个最多人嘅姓氏嘅排名系乜嘢啊？ 系咪姓李啊？ 姓陈系咪啊？ 啊，跟住咧， 姓李， 姓李， 有啊有啊， 陈李张黄何。 好耐之前咧，就系陈李张黄河咧，系跟住嗰次序咧，就系最多人噶。不过喺咧2019年咧，姓个次序咧已经倒转咗啦，系姓陈系最多噶，都系。不过跟住咧就系姓黄啦、姓李啦、姓梁啦、姓张同埋姓林啊，占咗全香港有36.75%。 咁姓林嗰啲叻咗，真系。 佢生多咗。 系啊，多咗啊！咁而咧，嗱，咁我哋计呢个系香港啦。咁如果全中国大陆咧，哇！你知唔知有几个五大姓氏咧？ 佔咗有近四億人口個。 哇！ 嗱，咁分別佢係乜嘢啊？你估下。 邊個姓氏啊？ 係啊係啊， 星華。 我知。以前有歌唱嘅。 係啊，三畫王。 三畫王係啊。 佢是 第 人，佢排第二位㗎。 哇！ 係啊。 姓劉咧？ 姓劉，你姓劉都有啊，排第四位啊。 因為以前我記得嗰隻歌咁唱㗎嘛，無論你是劉關張、墨珠祥、咩曾國祥咁樣。 係啊。 谁来是个真好汉？跟住就叫你捐血啦。 系啊，系啊，咁咧第一位就系姓李啊， 都系姓李。 咁第二咧就系三画王啦，第三咧就系姓张嘅，第四就系姓刘，第五咧就系姓陈噶。好叻啊！ 我哋以前睇家有喜事咧，佢每次都系话：，呀，你啊，陈生，呢个陈生已经系好大嘅姓嚟噶啦。 系啊， 又系你啊，李生。 系啊， 要改咗李生 咯。咁咧。啊！你知唔知咧？原来有个姓氏咧好得意噶。 点啊？ 佢姓第五啊。 姓五啊？ 姓第五啊？ 要姓第五噶。 姓第五啊？ 系啊，福姓噶。 佢姓姓第五啊？ 姓第五啊？ 即系姓第五啊？佢个姓有冇个姓字噶？ 冇姓字。 我叫佢问今日佢姓第五，呢个姓第五咯。 佢叫姓第五啊。 佢咁 好流 年 喎。 嗱，因为咧好得意啊，就系因为咧汉高祖刘邦咧系有位削弱佢哋嘅田氏家族，其实佢原本姓田噶。 即系你远房亲戚嗰度啊？ 系啊系啊系啊！阿田大少个家族啊， 知道 咁样咧，佢话为咗削弱佢哋嘅势力，所以咧刘邦咧佢哋就要将佢嘅田氏家族打散， 打散， 跟住咧再赐予佢哋 系 姓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 哦，又咁样噶？ 系啊。 咁你认识嗰个远房亲戚咧，佢连第几都冇，佢直接就叫桂花噶啫。 佢姓桂噶嘛？ 嗰啲咁得意，咪就第一田。 系啊，好得意。 房啊， 咁啊，第一沙田咁样有冇呢啲？ 系啊，佢会系咁样咯。而家因为咧，近排咧，台湾有个人咧，佢就话我要保存我哋第五啊， 第五嘅姓 氏啊，所以个妈妈佢话个仔生咗出嚟要跟我姓， 哎呀， 咁样咯。 第五 咁啊，一定考唔到第一噶咯佢。 组织未经批准集结和一项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的案件续审，其中两名被告何俊仁和李柱明的代表律师呈上英国社会心理学教授、监警会国际专家组一名前成员撰写的报告，内容质疑当日警方并没有在维园采取足够的人群管理措施确保参与集会人士的安全，警方当日的部署行动不寻常。案中第七被告梁耀忠和第九被告欧乐轩昨日已经分别承认一项和两项控罪，法庭押后至下个月22号听取两人求情和判刑。南韩新增62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相隔一个多月以来确诊个案再度超过600宗。新增的确诊个案中590宗属于社区感染，31宗属于境外输入，全国累计84000多宗确诊。随住新年假期结束，预计新增病例会逐渐反弹，特别是新春期间亲友聚会引发的集体感染，疫情有可能进一步扩散的风险。当日新增4宗死亡病例，累计1538人死亡。天气方面，受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影响，华南普遍晴朗，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清凉，日间干燥。周末至到下周初日间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30851点，升104点，总成交845亿几。上证恒生指数期货系报30769点，上升72点。部分活跃港股，华虹半导体59.5元，跌3.8；恒信控股749元，升4元；阿里巴巴266元，升0.8；快手407.6元，升4.6。美团444.4元，升5.2；恒腾网络14.88元，跌3.6； 盈富基金31蚊，升一毫；京东集团414.8，升23.2；中国平安92.55，升2.05；汇丰控股46.3，升5.5。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53，英镑10.766，瑞士法郎8.681，澳元6.012，新西兰元6.106，新加元系6.106，新西兰元5.583，欧元9.377，每百日元对港元7.3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嘅离岸价83.03。日经平均指数报30202点，跌265点。港金现价报16540蚊，比上日收市跌2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35美元，卖出1795.08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报告隧道情况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咧，即系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少少，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净系公主道较为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嘅。其他一般的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啊，窝打老道同埋渡船街交界咧，因为有啲路面维修啊，而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渡船街嘅中线，同埋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碧街嘅慢线咧，分别系有封路措施，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仲有就系油麻地嘅金粟街都系因为工程嘅关系，金粟街近住广东道嘅快线，同埋近住渡船街嘅慢线都系分别有临时封路措施嘅。现时所有长过12米嘅车辆禁止喺金粟街左转炮台街噶。安全车速报告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象鼻山路愉景新城去屯门，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同埋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啊，唔好空转汽车引擎啊，因为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主持 欧卓然、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曾卓盈，现在在树人大学新闻传播系读紧4年班。我参与了飞人低碳本地游我家我城街角游记社区摄影比赛，凭着 Over the Rainbow 这个作品拿了学生组的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天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12点要走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现在转了是10点，还要是朝早的10点啊。 吓，即是说朝早10点我不走，我会变灰姑娘？ 不是啊，10点之后你不走，你会变成风骚快活人里面的桂花田。 吓，我不要啊，她嫁了老婆，那我就没得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振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淨係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翻到嚟十一点之后，风速快云啦，而家十一点都十二分啦，咁气温21度，相对湿度60%。 系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今日星期三咧，我十一点半之后有我们的嘅，咁欢迎大家咧喺网上面留言啦。咁讲啲乜嘢啊，彭仔？ 我帮佢开咗一个题啊，叫做咧 开光啊， 我们的饮品界别注大搜寻。 哇，是什么意思呢？ 是咯，别注大搜寻。 其实就即是呢，因为发现呢都好多时候不是说啲旧嘅嘢呢你要推陈出新咁先至可以下、符合到个新需要啊，又或者係啱啦，而家过年啦嘛，咩都要新㗎嘛。咁有啲咩旧嘢推陈出新呢，諗起啦好多啲飲品啊。 係 喺香港地呢，好多啲飲品不同啲品牌呢，有陣时呢佢哋都会呢喺原本嘅嗰种口味上呢就再创新嘅。有陣時創新到咧係有啲驚恐嘅， 係啦，即係有啲驚嚇作用。 但係咧另一方面咧，又會有陣時咧係點樣去刺激大家咧？就係、是、用一啲嘅別注版啊，又或者係用一啲嘅副產品啊，咁嚟去吸引你啊。咁呢啲咧都係一啲集體回憶嘅。譬如呢個可樂公司都好多啦，啲產品啊，周邊產品啊，啲副產品啊，搖搖啊，或者係啲玩具啊，係 啊 係 啊係 啊，扭計色啊，扭計蛇啊。 即係話咧，我哋日常生活裏邊咧，其實好多嗰啲消費產品咧，你唔經唔覺咧，原來佢嚟自咧嗰啲飲品嘅品牌噶。咁、所以今日咧，我們的咧都可以同大家一齊回顧一下咧，究竟係唔同嘅呢啲飲品牌子咧，佢除咗出包嘢俾你飲之外咧，佢有咩周邊產品啦、啊，有啲乜嘢嘅，即係嗰啲副線咧就曾經推出過嘅，都幾得意喎。我諗咧，大家都曾經咧無日無止咧，就係、是、為咗換佢裏邊嘅一啲 為佢瘋狂嘅 玩具啊，佢啲產品、可能你飲咗，你飲咗唔知幾多支汽水啊，就係想攞个盖险咧嚟换翻个礼物，咁啊晏啲同大家一齐咧集体回忆一下嘅。 系啊，不如大家都可以咧，即系如果有你哋即系吓嗰啲珍藏嗰啲相啊，即 系 影低咗嗰啲，欢迎同我哋分享下，好唔好？ 我晏啲就可以同你玩呢个我们的。 喂，不过咧，另外咧有一啲就唔等得啦，要同大家咧先讲咗嘅咧，真系估唔到啊吓。嗱，依家新蒸头啊派利是。俾人咁啊，將自己嘅啲福氣都一齊分享啦，其實都係好事啦。好啦，咁啊，我肯派咁通常嗰個肯收啦嘛， 正常 收利是啫喎，應該兩反應啦，係嘛？咁啊，都冇乜難度啊。好啦，咁如果若然俾你哋兩位喺而家呢個新蒸頭嘅時間啊，你咧想派利是俾某人嘅時候，某人咧就唔要，咁你會覺得點咧？ 哦，我估 佢拒絕啊， 因為佢幾十歲啦，可能好似即係彭琪啊或者關長咁樣咧， 我要喎、 佢覺得唔好意思攞啊， 我冇呢啲㗎， 咁我就講關長啦，係啦， 關長都冇話唔收你，係 咪 啊？你只不過見唔見到佢？ 你諗下，我諗咩個情況好笑喎？譬如關長啦，如果佢見到阿斌。仔咧，即系我哋而家彭家斌啊嘛，咁 啊 佢都 分神啊， 分神啊嘛，佢都结咗婚嘅啦嘛，咁如果佢派利是俾阿钟哥嘅话咧，嗰度真系争咗啊！几个 generation 噶， 我都系两代啊， 辈分好高噶，但系佢个即系叫身份咧，就一个嫁咗，一个就未嫁。咁于是乎阿斌神咧，如果揸正嚟做嘅话咧，佢真系要派利是俾阿钟哥噶。 咁啊， 系 啊， 嗰下就好笑噶咯。所以我怀疑阿梁明忠咧，可能咧佢样样都收。 啊，收利是唔分年资嘅， 系咪？ 只系分咧，只系分个辈分， 系 啦。 系咪噶？ 因为一结咗婚咧，就辈分打升咗噶啦。 就收起上嚟，可能话唔使啦，唔使啦咁样。 点咧就俾翻佢啦， 可能会，可能会。 咁咧嗱，你哋会考虑翻就系会唔会系嗰个人本身啲身份或者有啲忌讳等等咁，所以唔收啦。 哦 ，OK， 仲有个可能，仲有个可能 拒绝利是。 唔系嘛，可能会唔会咁啊？有白事啊？ 系啊， 即系唔知 你会咁样谂系咪？ 唔知边一个有白事系咯？ 阿星啊，其实如果有白事嗰家人咧，佢系唔会派嘅，佢都会同你讲咧，哎，今年派唔到啦，大家明噶咯。 就可能佢嗰家人咧冇做到呢一样，佢竟然有白事，佢照派红封包，跟住讲。可能佢话冇咁忌，可能佢收嗰座，佢有白事喎。 咁既然人哋都发冇咁忌， 我饮开第二只牌子，我唔饮白事。 我又有钱，我 又 有钱唔收嘅。 唔知啊，真系如果唔系咩咧？有咩机会咧？ 嗱，呢啲咧机会咧，会唔会系因为原来？ 公職人員咯，一系就公職人員。 派俾你咧，嗰個咧係唔係實體利是？ 係 哦，原來係嗰啲 電子嗰啲啊， 或者電子嘅紅封包咁樣。 哦。 咁你會唔會係一個唔留神，只係冇去撳嗰個掣，咁所以就冇攞到咁樣咧？ 哦，咁嗰個唔出奇啊，嗰、那個就純粹當抽獎啫嘛，我都唔當佢係拜年嘅。 啊，如果電子紅封包攞到，冇即係撳嗰個掣去攞呢一個 利是 利是嘅話咧，我、哦、原來跟住落嚟話俾你聽，你要道歉啊！ 道歉 要向大眾，要向咧即係公司嗰度道歉啊！點解會牽涉到公司咧？因為真係發生咗一件咁樣嘅事喎。 點啊點啊點啊！ 嗱，依家咧用叫電子紅封包咧，就譬如以係內地啊比較流行啲，我哋香港好似都唔係 好 興啊。 係啦， 係啦，咁啊內地流行啦。咁話說咧，原來北京嗰度咧就有一個企業集團啊，咁佢哋咧年30万嘅時候咧，佢哋嘅副總裁咧就話透過咧嗰啲嘅群組咧就發放呢一個嘅。電子紅封包咧，俾佢哋啲員工咁樣， 可能俾部門主管，跟住咧經過部門主管咧，就再發放俾啲同事， 冇噶啦， 係咪咁樣啊？ 冇噶啦， 因為一嘢就發曬落去啦， 一嘢攞就攞噶啦， 其實都冇乜嘢啊，係咪？好，但係第二日呢位嘅副總裁咧話，点解有五个人冇攞到、啊？ 即 系唔俾面啦、 啊。佢发咗十个，但系有五个，即系举个例啊。 系咯， 我有五个冇收，冇揿到。 系 咁、啊、但系问题是我唔揿，我都可能有原因，可能我未打开个。 没有原因的，我是老板，我是领导，我给你的你们不要了， 不 给我面子啊？喂，我领导嚟噶、啊。 因为佢我 副总裁、 啊。红封包咧，电子红封包咧，可能你发出咗之后咧，你唔系永世浪喺度噶。 我即 系 有时限嘅， 可能有24小时。 我即系可能 set 咗个时限，即系 咁，所以佢咪知道边啲冇攞到咯。 系 啦，咁啊有五个人冇攞到，哇！哎呀，阿副总裁咧觉得好 丢脸啊， 丢脸啊， 系啊， 哎呀， 岂有此理！ 佢不爽啊，大发雷霆啊，于是乎咧仲话咧。啊！呢五個人唔使解釋啲乜嘢，好明顯咧，佢哋根本唔關注公司嘅事務咯， 啱啊啱啊， 冇留意到嗰、那個平台咯，係嘛？唔知道公司出啲咩信息俾你哋咯，咁樣啊，於是乎 咁我電話壞咗得唔得啊？咁我可以有原因㗎 嘛？我而家好明白，因為點解咧？我哋首先簡單介紹啊，佢用呢個電子紅包啦，佢用佢哋嗰啲通訊平台噶嘛，譬如佢用微信啦，咁咧佢係有個 group 噶嘛，係特定個群體裏面先有嘅。咁而家咧，你如果你要領呢個紅包咧，你就梗係要開你個微信群，跟住你就見到，哎呀，快嚟搶啊！咁你就快啲嚟搶，你就撳啦。咁呢個動作，如果你做咗嘅話咧，即係代表第一。你係有開到呢個公司微信群嚟觀看，第二你仲有常常觀看，第三、你仲唔單止常常觀看，你仲係積極參與嘅。你而家唔攞，即係話你喺呢個過年期間，你望都冇望過我哋公司嘅呢個群組，望完你都唔理，理咗你都唔撳，三罪俱犯，你話仲唔嬲啊？ 真係嬲，好啦， 嬲唔嬲？嬲啊！ 作為一個老， 可能就係基於阿豪仔呢啲分析咧， 好 嬲咗。 哎呀，我搞錯啊！你係個老闆， 佢而家咧未夠啊，未夠癲啊， 係啊， 於是嬲咗， 都未夠癲， 係啊，未夠癲， 係啦，嬲咗，咁之後咧就要揾人發泄啦，於是咧就要求嗰幾個人咧喺當日嘅晏晝4点前咧道歉， 哎呀， 要檢討， 哎呀， 同埋要發紅包， 即係我要俾翻利是出嚟， 你自己要發翻紅包出嚟，否則咧就會。被踢出呢个群组啦， 系啦，咁你知啦，你如果咧你踢出咗呢个群组，你表面上你以为我最多冇得同你哋聊天啫，但系大家而家好明白噶嘛， 咁即系边个黐到边个啦，譬如阿曾志豪， 你冇咗嗰个小圈子嗰个嘅权力噶啦，真系 边个再同阿曾志豪倾嘅偈咧，嗰、那个可能都系女街坊噶， 系啊， 都累埋你噶、 即系于是乎咧，我谂咧佢收唔到，佢冇收到老细嘅利是，自己呕利是事少。如果咧佢俾人哋逐出咗呢个小圈子特权阶层咧，佢以后我收唔到天地线啊！ 咁嗱呢个就发生喺即系大陆北京有一个企业就咁样啦。咁又唔系话一定系内地嗰啲嘅企业就全部都系咁样啦。咁起码有一个咁嘅例子咧，其他嘅内地嘅朋友知道之后咧，都喺网上面咧就梗系闹爆呢一个嘅副总裁啦。 系啊，我就觉得喂，咁其实啦，可能都有啲原因，你唔使喺度发晒癫啦，你听。解釋得唔得啊？ 係咯，好明顯就係佢即係老細做嘢，你唔俾面啊！而家 同埋佢好負面啦，佢有乜嘢正面啲啦嚇？咁可能啊，咦，我即係有五個冇撳到，即係我慳翻嗰五個五封利是喎。 嗱，呢啲就係你太過用小員工嘅角度出發。我哋小員工咧就諗住派利是咧，就係話嘔錢出嚟。對佢嗰啲大人物嚟講咧，我俾面出嚟啊！而家我俾嘅唔係錢，我俾嘅面啊！你以為我慳翻五封啊？所以我哋咪唔係大人物咯。 做咩要罵 萬人景仰，即係唔景仰你嗰啲，你都篩走人哋。 傻豬嚟嘅真係啊，咪咯，你試下老細啊， 我都冇景仰佢啊， 你試下派老細派開工利是啊，個個都退翻轉頭，你試下唔攞，仲要退翻喎。 你又記唔記得我想當年啊拒絕握手啊，咪一樣。 所以你嗰陣咪撈成咁咯， 咪 群埋我呢啲有咩人一齊咯？你陰公， 你嘅身世就係搞成咁， 你仲係行路翻工咋？如果你坐直升機噶啦。 我覺得好開心， 喺外地咧，啲朋友又真係嬲得嚟咧，即係嬲嗰個副總裁咁樣喺度扮官威咧，嬲得嚟咧，佢哋都幾即係叫有規有矩啊，因為佢哋會識得攞翻啲法例出嚟講咧。嗰個副總裁其實點樣唔啱法咧？因為咧喺法例上咧。公司唔能夠因為員工唔攞個紅包就作出違規處理噶，甚至解雇佢噶，否則咧咁係違法噶。咁我 但如果佢刁難啲咧，佢話我以你有冇 check 信息作為你有冇工作， 即係缺勤咁咯。 係啦 ，sorry 啊，如果佢係發紅即係叫做發利是嘅時候啊，係放假期間。是咪 啊？系、 嗯、啊！放假期间我可以唔睇嘅， 所以佢哋都有啲网民咧就话呢次真系叫做咩话？攞八个钟头嘅人工，啊、但系咧就要咧操心啊，操二十四小时的心，啊、即系佢话系啊，真 系 好， 系咪先？即 系 话 系啊，真系操心啊！ 我随时即系我漏咗，可能漏咗少即系可能迟咗下，迟咗回复咧，跟住你又话我做咩你唔回复我咁样系嘛？ 系啊！ 啲网民话好大嘅官威啊，咁样去话鬼佢。 其实可能而家咧坊间咧，我哋自己咧都有阵时有呢啲咁样嘅 group 咧，都会有一两次咁样嘅反应都未定， 系咪啊？会啊，我觉得会啊。 一下子，哎呀，我食咗药咯，瞓咗， 系啊系啊， 冇成大半日冇出现过啊，喺嗰啲 group 嗰度， 系啊。 即係有老闆咧，就發咗啲信息，你完全冇應過機咧，係好驚嘅之下。 其實你諗下喺我哋呢啲 group 裏邊咧，如果係嗰啲大人物啊，佢出嚟咧可能講一句，哪怕佢淨係話今天天氣很好、啊，你都會見到下邊好多人應咧，都話係啱啊，萬里無雲啊咁樣。 你使唔使當小猴子？個個都係小猴子啊！ 你試下冇人應啊嗱，你自己諗翻轉頭，冇人應啊嗱。个老细冇忍到极点噶啦，一定系会啊！ 而家呢个商业社会都已经系咁样运作噶啦。 咁唔该老嗰、那个各位老细，当你发呢个叫做信息成日出去呢个群组嘅时候，唔该你谂清楚先。自己有冇呢个咁嘅心情去睇下嗰个有咩反应？ 嗱，我举个例子。阿蔡主任啊， 你唔可以将啲 蔡主任喺我哋 group 里边啊，大家都已经算系平起平坐噶啦。但系佢依然都系一个小女人，点解咧？佢就会有时发个信息出嚟，冇人应佢啦、 哦。等一阵先，唔系佢好唔知等几耐咧？ 佢等几耐？佢话冇人应机，跟住我试过有一次咧，我就即系安抚佢，我就话：好啊，我哋听日准时就攞呢个资料嚟讲啊。 定系俾个 emoji 佢？ 系啦，整个 emoji， 你知唔知佢感激流涕啊？ 哎呀，终于有人， 佢觉得有人回应我啊，咁样嗱，我哋从一个小小嘅女人。我哋已经见到佢嗰种需要你呵护同埋关心嘅嗰种嘅情绪，跟我方系嗰啲大男人。 喂，佢系老板嚟噶，我都 所以下次程振鹏，如果喺我哋 group 里边咧，可能讲话一间攞 SD 卡过嚟，我哋应该即刻好踊跃。 你唔好理我发信息， 我已经学习咗好耐噶啦。 即系咁啱啦，其 中就系复人咧都要小心噶。系啊，你要等有人复咗你先好复啊，唔好第一个夹出嚟复人啊。 人即系福气，所以我哋有福气啊。 没有花到让我拥抱，拖着落日自己去起舞。如没承诺，听我倾吐，卖亦卖到幸福翻简谱。或我只需独个洗澡，挂念你或会洗去全无，然后着上无根外套，疲倦让我睡了再祷告。我已经有福气，天大地大大于心不死，怀念你一次便老化了天气，港湾不禁也白雪纷飞，不要去羡慕，不要去妒忌，真的不想得到这福气，美丽过的结局美丽再回味，旧相片曾一起在世俗，盼望泡沫再一次糊涂， 来代替我如一张数，谁来话我没法过得好，原来我已经有福气，天大地大大于生不死，怀念你一次便劳烦了天气，港湾不敢也白雪纷飞，不要去羡慕，不要去妒忌，真的不想得到这福气，美丽过的结局美丽再回味，旧相片曾一起，还有你，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有 Kelly 陳慧琳的有福氣啊！嗱，如果講翻頭先個電子利是咧，我哋都要講下最新的版圖，而家去到咩地方咧？ 咩叫咩版圖去咩地方？ 個版圖啊，即係話究竟興呢一個電子利是啦、電子紅包咧，除咗我哋話內地一定係最大大户啦咁樣，咁原來咧新加坡都係其中一個咧，即係開始迎接呢一個電子紅封包嘅趨勢 啊！其實而家呢樣嘢咧開始發展到咧海外親友啊， 係冇錯， 係啊，好得意啊，即係。 避无可避啊！ 系啊，冇得避啊！真系冇得避啊！ 系啊，避无可避。 亲友都话：喂，你俾个电话号码嚟啊！ 系啊，佢因为佢话咧，今年新加坡咧，佢哋都有讲咧，就系话有呢、這、一个诶，佢、哋自己都推动呢、這、一个诶，好、多虚拟啊。例如有虛擬舞師啦，因為即係 冇 得聚會啊嘛，咁於是乎佢哋都成世咧就做埋呢一個電子利是。咁佢哋嘅數字係咩咧？譬如佢哋其中有一間咧利是封嘅公司咧，佢話過去五年咧，佢哋其實都會印成差唔多每年都印4000万個利是封嘅。咁但係咧，佢話今年咧淨係印咗2000万個啫，即係跌咗一半咯，直情跌咗一半㗎。咁佢話因為最直接就係因為咧，原來大戶係咩咧？啲銀行界啊同埋金融機構係大戶嚟嘅。但系呢一年咧，呢啲即系好多行业都寒冬啦，即系冇乜嘢捞咁样。咁再加上佢哋又冇乜聚会，所以佢哋话咧而家咧少咗好多啦。咁兼且咧就变咗咧，就系用呢一个电子利是封，连政府咧佢哋都大力推广，即系唔系企业自己，系啊。所以可能吓，我哋终有一年咧好快噶啦，我哋就会电子拜年代替见面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委会联同食物安全中心测试市面10类共99款素菜样本，发现当中5类，包括素汉堡包、粟米素鱼块、斋卤味拼盘、素鱼香茄子同埋罗汉斋，钠含量系均都系高过整体素食样本嘅平均值。当中素汉堡包的平均钠含量最高，比一般的牛肉汉堡包可以高达20%。测试同时发现，素汉堡包平均饱和脂肪含量是今次样本中最高。糖含量方面，以每100克计算，菠萝素咕噜肉的平均糖含量最高，其次是斋卤味拼盘。测试又发现，钠含量最低的一款芋头鱼样本，反而总脂肪含量是各样本中最高，达到高脂肪食物的水平。消委会建议市民点餐的时候可以要求少盐，并要求将酱汁分开装。 经油炸烹调的素菜应该减少进食。政府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昨天开会通过向政府建议批准紧急使用科兴疫苗。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虽然科兴第三期研究数据未在医学期刊刊登，但是委员会没有降低标准，甚至要求更高。他说专家顾问有十二人，医学期刊的评审一般是五人进行，他们十二人是独立评审员，再一起讨论当中需要厘清的数据。他相信科兴第三期的数据可以刊于医学期刊，亦都希望世卫可以批准紧急使用。目前已经有五个国家认可科兴疫苗。他又说内地有1000多万人打了疫苗，看不到有很大的不良反应，相信当中不少人都是60岁以上人士。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说，为长者接种疫苗首要考虑是安全性，其次是有效性。他认为科兴疫苗虽然对60岁以上人士的有效性略低，但是副作用比伏必泰少。不过他说接种疫苗是个人选择，难以为长者做决定。崔俊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支持政府疫苗专家委员会向政府推荐紧急使用科兴疫苗。他说虽然科兴第三期临床研究数据未在医学期刊刊登，但如果本港有经验的专家认同科兴的数据，做到同行评审，就不用需时等医学期刊的刊载，否则可能要等半年时间，香港的社会亦都未必承受得起。政府明天开始容许部分处所有条件复业。香港美容健体专业人员总会主席许慧凤表示，美容按摩业界现在已经准备好重开。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不少顾客之前是使用预缴式消费已经预约。他又说，基本美容师和顾客都是一对一，会要求员工吃饭不可以超过人数上限，并会使用一次过产品和保持室内通风。另外酒吧和派对房间等就未获准复业。香港调酒师工会主席侯翠山在同一个节目说，相信中环的酒吧结业情况最严重，估计有五分一的酒吧结业。他又说即使政府给酒吧重开，但如果只是开到晚上十点，相信会有酒吧等到是容许营业到午夜十二点或者更长的时间才正式复业。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清凉，日间干燥，周末至下周初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5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793点，升45点，总成交金额962亿4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华虹半导体59.5元，半跌4.1元；腾讯控股748元，升3元；阿里巴巴265.4元，升1.2元；快手404.8元，升1.8元；美团441.4元，升2.2元；恒腾网络14.24元，跌1.02元；盈富基金30.9元，升6仙；京东集团411.2元，升19.6元；中国平安92.6元，升2.1元。汇丰控股46.05元，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6.03，瑞士法郎0.894，加元1.271，人民币6.441，英镑对美元1.388，欧元对美元1.209，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日经平均指数报30,282点，跌184点。港金现价报16,590元，跌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25美元，卖出1,793.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展的慢线有坏车，影响到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展一带就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就车多。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大埔道有紧急维修，去沙田方向近住龙悦道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就是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龙悦道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返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就车多，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对出。咁啱啱收到个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展慢线的坏车已经是拖走了。现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展一带还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马鞍山绕道恒安村方向九龙和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前面有道路工程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十一点四十分啦。今日我们的啊吓，咁啊，头先田振鹏都介绍咗一次噶啦，系同咩有关话？ 飲品界 系啊， 猪界酒浸 系啦。咁啊，即系好多时咧，啲饮品咧，即系我哋都成日都会有啲饮品咧，咁系大品牌啦。咁跟住咧，佢出好多咧副产品或者啲纪念品嘅、哦。咁啊，譬如你忠于某一个牌子嘅时候咧，你真系好期待佢出一啲咧佢哋嘅版本嘅一啲叫纪念品啊、副产品啊，咁去收藏嘅。咁究竟大家啊收藏咗啲乜嘢咧？过往有啲咩咁靓、咁特别、咁精致嘅？欢迎大家咧喺我哋嘅 面书 专页嗰度咧，跟住咧就留言啦，同我哋或者影埋张相 post 出嚟，话哎有啲乜嘢，有啲乜嘢俾我哋睇下。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容易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嚟到咧大年初六啊，新蒸头咧，个个啊都讲意头嘅，要送旧迎新啊。嗱，本意咧都系好嘅，有正面嘅推动力啊嘛。但系呢一个世界又唔系所有嘅旧嘢咧都分文不值噶嘛。 咁所以对于一啲旧事物嚟讲咧，喺新一年啊，更加实际嘅咧就系啊推陈出新先至啱。嗱，其中一个例子咧就系今日啊，我哋嘅风 show 我们的嘅题目就系咁啦。我们的饮品界别著大搜寻，莫讲话咧，包括系品牌啊，响创新口味上嘅大挑战啊！就连咧多年嚟咧，一啲著名饮品嘅副产品，以至到佢哋嘅特别版咧，都系大家听众朋友可以响我哋风骚面书专页上留言分享嘅内容嚟噶，记住咯吓。好啦，咁啊，等我彭仔咧喺树咧先嚟个抛砖引玉先啊！讲到口味大挑战方面啊，岂可不提啊？呢、这个维达奶嘅经典口味咧，惊可能系震惊个惊啊！好啦，话说喺1988年咧，这个品牌咧推出咧薄荷朱古力味维达奶，咁啊点知咧？啊！原来佢30年后咧，又再次咧将呢一个嘅口味复刻、哦，就系咧响前年啫，就曾经出过啦。啊，当年咧仲夹到咧推出埋多两款嘅惊世口味啊！啊，直接挑战你嘅味蕾。咁呢两款咧就系香蕉 pancake 味以及咧系燕麦饼味道嘅维达奶。咁当年咧真系啊，即时啊成为饮品界嘅佳话，甚至咧系连维达奶呢一个品牌咧都被啊网民咧系高举为饮品界嘅名将。嗱，好啦，咁啊喺收音机旁边听紧我哋风骚快活人嘅你咧，又有记得几多饮品界喺香港出现过嘅特别版本嘅事件呢？嗱，包括佢哋嘅饮品嘅本身嘅味道啦，以至到咧佢哋啲副产品都可以噶吓，欢迎大家登入我哋嘅风骚面书留言分享。 好啦，头先我哋咧就真系抛砖引玉啦，你听咗少少咧关于呢一个吓啲经典饮品嘅回忆咧，系啊喂，但我想咧我。可能我有怪癖啊！头先阿彭爷讲嗰只咧，即维达奶嗰只咧，薄朱古力味咧，我好喜欢啊，好欢喜！ 我哋好欢喜，我冇饮过。 同埋咧，我饮完之后咧，即系就算你话唔系惊为天人都好啦，又未去到即系好似啲资料所讲咧，话系嗰啲即系名将级咧吓鬼人嗰啲咧，我觉得 OK。 你因人而异啦，薄荷朱古力唔系个个受啊，不过我 OK 啦。 同埋因为薄荷朱古力本身你就算出去饮嗰啲特饮咧，佢都有噶嘛， 有 你去 cafe 度啊， 雪糕都有啊。 系啊， 薄荷朱古力雪糕啊，系好多味嘅。 不过如果讲嗰个豆奶品牌，我就其实好多佢向来都有嘅嗰啲譬如生果捞豆奶啊嗰啲咧，我都唔饮噶。 系咪啊？即系嗰啲咩蜜瓜味 嗰啲， 好甜啊！即系如果你咁样计翻咧，系啊嗱。咁如果你话饮品界咧，即系除咗 唔系头先讲开维妈奶啦， 好啊，你讲埋啦。 佢咧原来喺80周年嘅时候咧，佢都有一个咧。好靓好靓装潢咧嘅嗰支啊，嗰支最传统玻璃樽装嘅， 玻璃樽嘅维他奶， 装维他系啊维妈奶咧，佢可以净用盒装住，好架势嘅。 即系点啊？攞个盒嚟装住个玻璃樽， 即纪念品咁。 佢用个木盒咧嚟装住里面嘅一个纪念品，系一支咧维妈奶咯。咁啊用个红底拥抱咧，咁啊嚟承托住嘅。 哇！呢啲可能会俾人攞翻出嚟再。 啊，系啊， 炒卖都得啦，呢啲真系有噶，啲收藏会增值噶。 八十周年啊嘛，所以就整咗一个。其实咧，你喺冬天咧见到呢支维妈奶或者麦精咧，你就觉得哇，未饮都觉得暖啊。 维妈奶，我记得咧，佢如果你话佢啲特别版咧，应该系佢早咗几年咧，佢咪试过喺嗰个纸盒上面咧，佢印好多嗰啲金句噶嘛，即系嗰啲潮语金句啊、对白嗰啲咧。咁啊，嗰阵时都不过呢个就近啲嘅，咁啊都好多人想储啦，即系攞嚟话会唔会可以集齐佢哋嗰几个即系金句乜头咧？咁啊当连埋一齐啦咁样。 跟住咧，记唔记得佢有个咧高身型罐装嘅维妈奶啊？ 收藏噶， 收藏 噶 罐装啊！佢一向都系一系樽装啦，即系玻璃樽啦， 系 啦， 一系盒装， 一系就罐装，一啲装咧即系家庭装啦。 系 咁罐装嗰只咧，其实咧系出过一轮，跟住就冇啦。 啊系，而家好似系咪冇 啦？我 唔见有嗱， 好似真系冇，真系冇。 唔知仲有冇出 过别注版面菜？ 系啊，佢系曾经推出过瘦长版咯， 瘦长版 应该 有嘅。 瘦长版系咪冇355毫升咁多 噶？ 系可能得255嗰啲咁样嚟嘅咋？但 系 好好揸手噶，因为咧真系好似而家有第啲牌子都系咁噶。 可乐咯， 可乐咯，可乐都仲有嘅咁样。系啊，嗱，所以如果你话维妈奶就有过呢啲版本出现过啦。 另外咧，即系佢又出咗一个叫做咧冲绳紫薯装嗱，呢个咧 系咯，真系未听过， 真系未听过。不过我喺网上面睇到 呢啲咁嘅特别嘅口味咧，都系用咗即系期间限定啊，某个节日咧先有啊，咁 系 唔会长年累月都有推出咁样 嘅。系啊，反而咧嗱，大家可以再补充下维妈奶仲有啲咩啦。咁如果你话另一个大户咧，真系冇办法， 一定系可乐啦。 可乐真系大户嚟嘅，因为除咗你话佢嘅饮品， 佢历史悠久啦， 系啦，佢包装多又玩之外咧，佢嗰啲副产品咧真系好多嘅。咁咧，我而家见到譬如话之前咧网上有人做过有个报道咧，就话香港真 系 有啲可乐嘅收藏家。咁当然大家都要讲一次个牌子，佢唔系百事嗰只啦， 系 可口嗰只啦吓。咁佢有啲咩收藏咧？哇，有啲原来真系咧嗰个集体回忆出翻晒嚟，譬如咧。大家仲有冇印象咧？飲過咧係1公升嘅玻璃樽嘅可樂，真係。 我哋以前鋪彭仔又講翻以前我哋細個咧開茶餐廳嘅時候咧，我哋就係 order 咧，唔係 order 一桶桶咧嗰啲糖膠，然之後就有汽水機啤啲氣出嚟 嗰 種，而係咧我哋都有訂咧，就係呢種一列嘅玻璃樽，就係訂翻嚟喺茶餐廳嗰度我嚟买俾嚟饮啦吓，咁但系咧嗰啲玻璃樽系好容易打烂嘅， 系咪啊？ 我试过俾个玻璃樽咧系个底咧系塌咧打烂咗，塌咗个底咧系介损啲手脚啊！好谂翻起都惊。 哦，咁啊，因为系啊，我哋而家网上见到张相咧，我都有印象啊。譬如咧，佢特别系雪碧嗰个牌子咧，佢个玻璃樽咧零舍咧有嗰啲咧，你有冇印象系点啊？ 一粒粒。 系啦， 凹咗落去， 真系、哦，原来佢唔同嗰个味道咧，佢个樽身又唔同嘅，因为网上面有人影咗一批相咧，佢都系一公升嘅玻璃樽啦，咁但系咧，如果佢隔篱咧，譬如话系嗰啲叫做忌廉咧，佢冇嘢嘅，就咁样将 label 黐住嘅啫，就算系可乐咧。即系嗰只味咧，佢都系就咁一个玻璃身，玻璃樽身。 但系我 记得 可乐嗰个一粒粒嘅玻璃樽系有特字嘅， 唔系佢有个坑，佢有个坑出嚟咯， 有啲粒凸咁样。 系咪佢有条坑出嚟咯？即系你会揸手嘅时候咧，你会好似我哋普通细支嗰啲玻璃樽咧，佢都有个揸手位噶嘛。但系真系咧雪碧咧，佢系一个粒粒凸凸咧，好似而家人哋即系嗰啲装饰好靓咁样，嗰啲门把咁样咧，所以呢个得意啲啦咁样。 不过你提起我咧呢一个一公升樽装嘅汽水咧，当年咧我嘅经验咧细个嘅时候嗰个经验就系、是。佢仲有一個危險嘅地方係佢個蓋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咧？如果用過嘅話，佢個蓋咧係扭嘅一啲鐵蓋咁樣啦，係扭嘅。佢嗰個扭嘅時候咧，你扭開佢咧，佢永遠咧成日咧都唔齊口嘅。 哦，係啊，係啊，又會戒手㗎。 係啦，好容易就會戒親手嘅。 係喎，係喎，係啊，佢個樽蓋都係咁樣 嘅。係啊，嗰個設計嗰陣時候，我記得細個咧覺得係好差嘅嗰樣嘢。 係啊，原來佢話咧，呢一個玻璃樽咧，其實去到幾耐之冇推出咧，佢話70年代推出啦。佢話原來咧，停產至今咧都20年啦，因為佢好似話最尾一批咧一公升嘅呢啲可樂樽咧，1997年11月咧就已經停產 啦。 應該係俾嗰啲膠樽咩1.25嗰啲提曬啦。 係啊係啊，即係如果你用環保嘅角度咧，其實有啲玻璃樽可能會好啲嘅。 嗰陣時要按樽㗎。 係啊係啊係啊， 一公升係要按樽㗎。 有啊，佢咧有個資料嘅，佢話咧當時咧就一支呢啲咁樣嘅一公升咧就賣2蚊。咁咧回收樽嘅话咧可以收翻几多咧？收翻1蚊。 我以前咧，我哋细佬哥嘅时候咧，即系想赚多啲零用钱咧，会走去执呢啲玻璃樽一公升嘅玻璃樽咧，因为知道可以拎翻铺头度回收。 系啊，正啊，正啊， 系 啊， 因为钱嚟噶嘛。 系啊，所以都会执噶。 逢任何樽系钱嚟噶嘛，可以按樽。 系啊， 慢慢奶都系噶，系咪？ 咁咧，然后咧，如果你话佢呢个可乐樽咧，仲有啲咩曾经出现过啲得意嘢咧？就嗰啲周边产品啦。譬如搖搖就冇得講啦，我哋以前都介紹過啦，即係啲無敵噶。你一諗起呢個可樂系列嗰啲搖搖咧，你就會細個嘅時候，你就又有金裝搖搖啦，又有銀裝啦， 發光噶啦， 係啊，跟住有普通嘅搖搖啦咁樣。咁原來咧仲有一個都好特別嘅， 原来咧佢话可乐咧曾经同咧香港某一个大地产商咧，佢哋推出个 crossover 嘅可乐樽喎。 系咩啊？ 系啊，咁嗰个 即系咁系 sell 系啊，嗰个地产商都要讲一次噶，就恒基兆业啊。 系因为出一个新楼盘，佢就有一个咁嘅设计。 啊，有嘅，冇错，原来咁样嘅。佢话咧时值1998年，其实都唔系好耐啫。98年都即系廿零年啫，即系都唔系，我以为系嗰啲七八十年代啊嘛，但系都已经讲紧回归后啦。佢话原来咧当时咧，可乐咧就同恒基兆业咧就举办咗一个咧将军澳新都城咧就话饮汽水送洋楼嘅抽奖活动。 哦，送楼 系啦。咁但系点解会印呢啲咧？原来佢仲有段古嘅。佢话喂，咁但系咧佢哋地产嘅员工咧就唔可以参加抽奖噶嘛。咁即系要公平公正噶嘛。佢就话咧，可能佢为咗安抚大家咧，佢就话啦，可乐公司咧就专程去美国。订购咗咧呢一啲叫做咧恒基员工樽，咁个樽系点样嘅咧？玻璃樽嗰只啦，即系细嗰只，系咪300mm 嗰只？ 即系普通一樽， 普通细樽啦。咁咧就嗰、那个可乐嗰个 logo 咧，咁本来系红色或者白色咁样噶嘛，佢就全部变晒黄色啦。咁原来咧佢中间咧就印咗咧佢恒基个 logo 咧，就直情喺个樽身上面咯。咁啊，亦都系用黄色个，我怀疑系咪呢间公司就用黄色作为佢嘅标签啊？ 系咯，公司嘅主色系咪咁样？ 系啊，哇！结果咧，佢话咧而家原来当年净系订制咗100樽，咁而家咧佢话有炒卖价噶，咁都有炒卖价嘅，真系啊！ 100樽咁少啊？ 系啊，因为佢个员工就得100个， 限量版哦， 系啦，营业部嘅员工啫嘛，即系佢专门俾 sales 嗰部分嘅。咁然后咧，佢话我而家市价咧，佢话可以炒到3000至4000蚊一樽啊！咁 哇，真系可以帮我。攞翻支1999年嘛， 系啊，纳菲 啊，可乐 系啊，攞翻啲纳菲 啊，97年前 系啊，仲有好多噶，譬如咧，如果你谂翻可乐咧，以前仲有出过咧一啲叫做收音机公仔啊，你有冇印象咧？佢个樽身咧就系用嗰个可乐樽。跟住打开咧，原来佢里边咧就系有个迷你嘅音响组合咧，我都记得 有 呢个。 嗱，其实咧佢 似嗰啲咩 机械人咁样咯， 系 transformer 咁啊。 系啊系啊，好正啊！我而家谂翻嗰阵时嗰 啲。其实咧，讲起可乐咧，系即系有好多嗰啲收藏家啦。香港真系有好，我识日都有起码有2-3个啊。咁咧就佢有唔同嘅出嘅装即系嗰个 size 啦，个樽身啦，或者佢同唔同嘅其他合作啦。跟住咧佢。副产品都有咧，譬如佢会出佢嗰啲即系成架车运可乐嗰个车啊， 哦， 佢哋嘅公司港公司个车啦，有啊， 出个模型啊， 净出个车仔咧，即系俾小朋友玩嘅车仔咧，咁 模型车咯， 系啦系啦，咁跟住咧就有毛巾啦，有颈巾啦，有杯啦，有碗啦，有碟啦，跟住有嗰个叫做咩储钱个钱鹰啦， 钱鹰都有，钱鹰都好常见嘅， 好多嘅，佢哋有唔同嘅产品咧，因为我见到我朋友度咧实太多呢啲副产品啊，佢嗰时咧净系有埋佢漏斗咧，即系即系计时嗰个漏斗都有， 系 啦系啦系啊。 咁我哋网上面咧有个朋友啊头号粉丝咧，佢个睇阿 Albert 啊 ，Albert 咧佢就咧 send 咗2张相咧，我唔知道3张，佢有好多佢嘅可乐嘅系列噶。系啦，譬如有一个咧就系挂钟都有一个， 系啊，钟都有个，系啊， 挂钟好靓下噶，佢就分开两部分嘅，咁咧上面嗰个咧就睇大时间啦，就系一个大圆饼咧，就红卜卜咁样嘅，有晒佢嘅可乐个名啦，咁啊下边咧就模仿咧人哋以前嗰啲吊钟咧，嗰啲大笨钟下边咪有个大啷啷喺度揈嚟揈去噶嘛， 摆动啊， 系啦，佢下边嗰个揈嚟揈去咧就变咗咧就一个可乐樽咁样咯，喺下边度， 钟摆就系个可乐樽， 系啦，我记得。要喎，唔錯喎，呢個真係，但香港我未見過，我懷疑佢都係外地嘅呢啲應該係。 可能一出就已經搶救咗啦，俾人。 我有個朋友佢有咯，就係佢可樂迷咯。係啊。 咪有陣時咧，呢啲咁嘅周邊產品咧，佢嗰個價值咧，即係會越嚟越高咧，係基於好多時候佢啲產品唔賣噶嘛。以前咧成日要係拉蓋掩換啊，或者儲嗰啲破咗個蓋掩咧，開咗個蓋之後仲要撩翻嗰塊膠出嚟啊。 係啊係啊。 睇下中唔中獎啊？咁你儲埋幾多個先可以攞去？换啊！你用钱都买唔到嘛，咁嗰个即系珍贵嘅地方就系在于咁嘅啫。 咁另一个可你想讲红色可乐？ 唔系，我想话咧，网上面阿素描男咧，佢都提我哋，佢话喂，其实有另一啲饮品咧，都有啲周边嘢玩嘅，譬如佢话咧，嗰个即系楞力啤啊，佢楞力啤嗰阵时最出名嘅，当然就 系 楞力啤劲饮大赛啦。 哦，系 呢个又系佢当时。 即系独家嘅咯，即系跟住都冇再见过有呢啲咁样嘅嘢。 以前年代有好多嘅。 我哋自己读书嘅时候，咪会玩劲饮大。 系啊，但系你玩到系 唔系饮酒啫？ 系啊，而家你都冇见到第二啲啤酒牌子有。 系 啊，呢个都几干。 喂，嗱，即系讲完红色可乐，我哋讲埋蓝色可乐 啊。 蓝色可乐咧，其实咧佢哋都有啲纪念品咧，即系纪念版啦吓，或者系即系嗰唔同品种咧。你记唔记得佢哋即系之前咧系同啲英雄人物咧去做过一个 cross 嗰啲罐装嗰啲 卡通 啊， 系啊系啊系啦，罐装嗰啲封面啦、啊。咁、另外咧，我见到佢咧，竟然有一架飞机、啊， 系 即系飞机模型啊，系佢成架蓝色白色咁样，即系系佢啊， 即系佢， 系佢哋亚视。百事可乐嗰个纪念版咯，咁系嘅纪念品系整一个飞机啊嗰啲咁样。 O K， 佢有飞机添啊， 即系模型飞机啊，咁同埋咧佢又出咗一啲叫做笔袋啊，胶型嘅笔袋啊，即系又系一啲纪念品咁咧。通常咧有啲叫做佢哋啲品牌咧，佢哋会希望咧会有一个盒。可能装住佢嗰啲，咁啊一抽你就抽走啦。希望你可能嗰度有廿四罐咧，就有一个，譬如可乐，系啦 ，box set 佢系一个系即系之后可以用得翻嘅盒咯，或者袋咯咁样。 哇！我啱啱睇紧咧，网上有条旧片咧，就系讲紧话咧嗰个劲饮大赛啊，那个啤酒咧。咁原来当时啲参赛者咧，除咗有市民之外咧，艺员朋友都有啦。咁啲市民咧，佢哋原来参加嘅时候咧。佢哋唔系着普通牛几粒记嘅，佢哋咧系会盛装打扮咧，应该系电视台咧就指定咧俾咗一套咧嗰啲好靓嘅衫佢咧， 晚礼服咁啲啊， 真系啊，可能佢其中一集咧， 好难劲饮嘅， 系啊，我见到其中一集咧， 佢系唔准整到有泡啊嘛，即系掂到个身啊嘛，整污糟啊嘛， 系啊， 好多规矩， 好多规矩，佢哋个个咧着晒礼服咧，踢师徒咁样咧，咁啊喺嗰度载歌载舞啦，然后咧就喺度饮咯，我见到其中一集咧， 咩年代啊嗰时系？ 九零年又有啦，1993我见到其中一集咧，就系呢个陈恩健咧就做主持啦，隔篱好似仲有叶玉卿添嘅， 哇！即系咸丰年嘅时候， 好犀利噶，真系 啱啊！呢个配搭啊， 系啊，嗱咁啊，呢个饮品咧回忆多啊，咁我哋歌曲咧其实都系饮品里边咧不可或缺嘅一部分嚟噶 吓。 呢一个系嚟自哥哥张国荣啊，当年佢就真系帮呢个蓝色可乐咧，真系大卖地拍咗呢一个广告啊吓。咁啊，呢只歌系改编自佢呢一只贴身嘅主题曲。但是广告的歌词就梗是加了品牌内容在里面，一起回味一下当年。 光着雨的你像急去问，推测我今晚游魂，光着雨的你永不要问，好似我的爱全无憾，每日高高甚觉受困，心底里仿似下陷，我说这晚是一个人，你令你怒愤未能获信任，不想你欢乐，不想是你忧困，不想你管我命运，不相信的你不可怕去灰暗，不生都要紧靠附近，我极厌倦被你贴身像囚禁。 不知道你自己代唔代得到嗰个广告品牌落去呢一首歌里面咧？吓，嚟自张国荣哥哥啊，贴身啊！ 因为佢仍然要对任内所做嘅一切负责。天气方面，受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影响，华南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60%以下。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在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下午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和干燥，朝早清凉，周末至下周初日间温暖，天色持续晴朗。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5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940点，升193点，总成交金额1046.8亿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 华控半导体$59跌4.65，腾讯控股751.5升6.5，阿里巴巴265.8升1.6，快手405.8升2.8，美团443.6升4.4，盈富基金31.12升2.2，恒腾网络14.48系跌7.6，中国平安93.25升2.75，京东集团412.6升21蚊，汇丰控股46.35升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10.765，瑞士法郎8.678，澳元6.009，加元6.107，新西兰元5.581，欧元9.3725。每百日元对港元7.3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5。日经平均指数报30,358点，跌109点。港金现价报16,590跌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34美元，卖出1,792.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隧道啊，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净系收费广场多车少少啫。新界咧，而家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呢个西贡消防局一路去到白沙湾段咧，交通都系相当之繁忙噶。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消防局至到白沙湾段就多车。调翻转啦，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码头段现时交通都系比较繁忙。九龙路面方面啦，窝打老道同埋渡船街交界咧，因为有路面工程啊，交界位嗰度咧有啲行车线需要临时封闭嘅，经过时间大家特别小心啦，请。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象鼻山路愉景新城去屯门，将军澳超信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同埋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二台通识60秒。 烫伤或者烧伤是常见的婴幼儿家居意外，要避免这一类的意外，家长不应该给小朋友独自煮食，例如用滚水冲杯面是常见令小朋友烫伤的情况之一。 茶壶、水煲甚至乎热水樽都不应该放在台边或者小朋友可以掂到的地方。 蜡烛、火柴和打火机都要收好，还要提醒小朋友玩火的危险性。 万一小朋友真系烫伤或者辣亲嘅话，家长可以将小朋友嘅伤处浸喺个冰水嗰度降温，或者用清水持续冲洗嚟降温，但系千祈唔好直接用冰敷啊！ 安全起见，有需要就尽快求医啦。 以上资讯由儿童事务委员会提供。声音演绎：彭晴、莫莉。 二台通识60秒。 你好，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回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在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十二点十分，风吹快活人啦。 系啊，廿二度，气温相对湿度5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十二点半，我哋有猜猜我是谁， 估咩估咩。 我哋今日咧就玩下啦，嗱，因应嘅政府咧就听日咧就叫放宽啦吓，系咪？咁放宽好多嘅场所啦、消费嘅地方啊，咁样，咁我哋咧就会因应我哋嘅口述啊，我哋讲下讲下我哋 去边啲 地方消 费。 系啦，咁啊好用。 即系你估我哋去咗边啲地方？ 系啦，系啦， 我哋就描述 场所， 即系嗰啲消费嘅情况啊，系啦，可能我哋讲个步骤啊，次序俾你听啊。 系啦，系啦 ，OK。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我哋纪念品都应该 仲有冇纪念品啊，台长？ 应该有嘅。 好似见过话有， 都仲有系嘛？ 嗰啲都系心意卡嚟， 心意卡 OK 啦，好过冇啦。 有签名，有签名， 系啦 ，OK。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啊！ 嗱，咁我哋嚟到而家咧，都新年过咗一大半啦。虽然你话即系去到新十五都仲可以俾利是啦， 咩 啊？咁你差唔多啦，都开晒工啦，咁样。咁其中一个咧，大家会检讨嘅地方咧，就系、是、哇，系咪真系好似阿田嗰个YouTube 话斋咧？早两日话食得太多， 系、 啊，食滞咗， 真系滞啊，真系。 系啦，咁如果你真系食滞咗嘅话咧，嗱，我哋唔系个好似桂花田咁样噶嘛，可以即系百无聊赖啊，百无禁忌啊。 百无聊赖啊！你咩意思啊？ 即系你唔理自己嘅体型啊嘛，你百无聊赖有佢啊嘛。 我放弃治疗， 你放弃咗嘛？ 你安心发福 系啦，系啦，冇错啦。佢呢啲就真系安心食饱，安心发福。咁如果你系想，你系有少少有少少想减肥嘅话咧，咁啊嗱。有六个咧叫做唔系做运动嘅方法咧，又系提供俾你减肥。即系因为如果唔系，大家都明啦，你最好嘅方法梗系 做 运动啦。 系咯系咯， 做家务嗰啲啊。 嗱，佢就咁样嘅。日本咧就有个佢哋即系呢啲叫做测试节目咧，佢就知道大家咧，如果你话诶正正经经做运动咧，你就冇兴趣听噶啦，鬼唔知咩做掌上压可以 keep fit 咁样。佢就咧揾咗六种咧系日常生活嘅行动嚟嘅。系你日常生活咧，你唔使特别做噶啦。你平时你都会你都会无论点样懒都好咧，你都有机会会做到呢啲嘢嘅。 步行啊， 系 啦。咁然后咧，佢就比较啦，究竟咧呢六种日常活动咧，佢嗰个消耗卡路里啊，消耗热量嘅嗰个能力咧，边个高啲，边个低啲？ 咁好似好正咁样。 系啦，佢冇话你一定好有用嘅。 咁起码都消耗到嗰啲卡路里啊， 系 咪？ 系啦，嗱，咁咧 多啲嘛？佢而家问。 系啦，嗱，我先讲咧有几个六项日常嘅活动，咁有啲咧就即系激进啲嘅，有啲就普通啲嘅。咁我先读俾你听下，睇下你自己有冇一个投票选择啦吓。第一。就是咧，来回踩单车，顺便去超市买嘢。 咁啊，太过咩啦？踩单车我都知道可以消耗啦。 佢都好激进啦，已经系啦。第二，落厨煮饭。 哦，落厨煮饭咧，尤其是夏天啊，我相信咧都系可以消耗好多嘅。系啊， 系啦。 你嗰啲譬如切嘢啊、剁嘢唔使用嚟噶。 好啦，你继续 mark 住先吓。第三，呢个就再激进啲啦，拳击运动，打 boxing。 哦 ，OK。 系啦，第四。 呢啲系平日日你都可以做嘅咩？ 你可以日常都做嘅，唔系佢，所以咧佢特登咧，有啲叫做高级组别俾你对比噶。我觉得有啲似系咧，可能你话疫苗里边咧有啲啊呢啲安慰剂啊，呢啲好明显就兴奋剂啦，系咪先？就唔系安慰剂咁简单啦。嗱，拳击运动啦，仲有一个系咩咧？脚底按摩。 脚底按摩， 接受脚底按摩，唔系你 可能消耗好劲啊！ 系啦，喂，唔系你按人，系人哋按你，你记住吓，即系你唔好话喂，咁我按人啊，梗系身水身汗啦，唔系，系你接受脚底按摩啫，咁样 就呢个服务都会啊。 系啦，另一个咧就系鼓励唔到啊，同朋友聊天吹水。 倾偈啊！ 佢当咗系 啲刺激嘢啊，或者火爆嘢，你好多 系有能量走咗出嚟，系咪 嗱，佢都当系一个日常嘅运动喎。嗱，所以我哋再讲多次啦，一就系踩单车啦，大概踩20分钟。咁然后咧，另一个咧就系话顺便买埋嘢，又买10分钟。好啦，咁然后另外一个咧就系话落厨煮饭。咁一个咧就系体验脚底按摩。仲有一个咧就系、是、哦就系、是、叫做打理你自己啲园艺啊，咁因为日本可能佢有啦，佢地方大啲，咁如果你香港系难少少嘅， 咁 但系你当系 花草树木可以 花草树木咯， 就唔使去铲草嘅。 系啦，咁然后就同朋友倾偈啦，最尾就系嗰个叫做拳击运动啦，咁样好啦，咁佢六样都会同你测试个卡路里嘅，咁、 哦、 但系如果俾你买，你觉得边一样嘅消耗系最多，边个系最低咧？ 边 个 最低？ 我头先未睇结果之前咧，我谂同大家一样，我估都定系拳击运动最高啦。 我相信都应该好错嘅，应该嗰啲排 名。嗱，系啦，我估咧就拳击运动应该系最高。 佢会唔会计？ 下聊天吹水应该系最低啦，照计系。 佢会唔会计埋咧嗰个叫做嗰、那个譬如打 boxing 咁，你真系好劳师动众噶嘛？ 系。 咁相对地，佢嘅消耗咧可能相对地高，但系原来劳师动众之后咧，佢原来消耗都唔系太高嘅，可能咧倾偈用嘅时间短，但系消耗能力嗰个高嗰个比例系 佢唔会计比例，佢计绝对数字嘅啫。 Okay. 啊，佢仲有个前提嘅，就系点样咧？佢话喺做测试之前咧，佢就要食咗一兜咧900多卡路里嘅咖喱饭。 哇！ 然后咧就要睇下你究竟可以咧抵消到几多卡路里嘅热量。咁、可能你话喂佢点 check 噶？哇！佢又真系好认真、哦。 系。 佢咧就揾咗嗰啲艺人朋友咧、就要带上咧呢个所谓超高科技计算卡路里嘅一个仪器咧。佢、真系带到咧成个防毒面罩咁样噶、因为佢戴完之后咧，先至可以咧即系有一个叫计算准则。所以你简单啲，你当佢准啦、 好啊。 好啦，你自己排啊。你觉得最高最低，同埋你估咧即系。边中间嗰啲冠亚季军咧，大概点拣 ？OK OK OK， 系啦，我自己我未睇内容啦，我就买拳击系最高嘅，咁跟住我就估咧就单车，踩单车， 我都系咁谂嘅。 然后咧，我都相信乐厨系攰嘅。乐厨是贵的， 我觉得是打理花草树木那个先。 系啦，我就买乐厨先，然后打理家草树木先，花草树木系啦。咁我买咧吹水是最低的， 系 脚底啊，唔系脚底按摩咧有机会咧就高过乐厨。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所以我会系第四个嗰个先系脚底按摩，跟住乐厨，跟住倾偈。 系啦系啦系，我都系咁买嘅。程振鹏咧， 我咧觉得最。消耗卡路里，我想买系呢个煮饭、哦， 即系佢最高啊？你觉得？ 我喺度谂紧啊，系啊，煮饭第一，跟住咧第二咧 就 系唔系？第二咧就系呢个园艺， 都唔系 boxing。 第二系园艺，系啦，跟住第三咧就系呢一个踩单车兼埋嘢， 系。 跟住第四咧先至系 boxing， 系。 跟住第五咧就系、是、脚底按摩。 最尾都是吹水， 系 哦、，OK， 咁相信我哋咁样倾偈应该系唔系最低咯？ 嗱，好啦，咁我哋而家可以开始啦， 系咪啊？ 佢咧就话俾大家听啦， 系啦， 不 如我由低开始啊！ 我睇下佢嗰个，我再方便啲揾嗰个由低至高系点样先啊？有啊有啊 ，OK， 最低开始 有冇啊？ 竟然系咧，我睇下我有冇错先吓，如果唔系，唔系、原来咧 要自己换算噶。 唔系啊，佢睇个表啊， 因为佢冇帮我排啊， 喂， 系、我哋 逐 个 mark 出嚟啦，逐个读出嚟啦，嗱、好，踩单车20分钟， 系 消耗几多卡路里咧？就68卡路里， 68， 但系买嘢咧，仲多过佢， 好 shopping 嗰下77卡路里， 77， 系啦，点解咧？嗱，所以佢呢两个加埋咧，消耗咗145卡路里嘅，但 系 个问题就系、是。点解咧买嘢10分钟仲多过咧踩单车20分钟消耗个卡路里呢？因为佢条数系咁样噶，来回踩单车咧消耗68个卡路里，但系你净系买嘢喺个超市里边 shopping 咧77个卡路里消耗 咗。因为行得仲多过嗰个踩单车。 佢话原来咁样嘅，佢话因为咧原来当你咧做完。佢而家个次序系踩完单车入去超市啊嘛，佢话咧你喺出边踩完单车咧，你身体系要体温就飙升啦。佢话咧当你入到超市一啲有冷气场所嘅时候咧，佢话身体咧为咗维持体温，你本来兴合合可能成35度嘅， 佢话咧 keep 住嗰个温度。 佢话你唔会突然间冻咗嘅，佢话咧身体如果发觉出边冻咧，佢为咗令你继续热咧，佢会咧维持体温咧消耗体内嘅热量，反而喺嗰一下 咧，助燃紧啦， 系啦，佢话助燃紧咧，反而令到你入去嗰、那个。个超市行嚟行去咧，仲消耗多咗10个卡路里。咁、但系如果你唔系跑住步或者唔系踩住单车去行超市咧、 就冇咁多啦， 就冇咗噶咯，因为你只系正常体温咧，佢又唔会燃烧你咁多噶咯。 即系话我哋下次咧，唔该你 身水身汗， 系冲诶，即系去超市系冲入去嘅， 系啦，冲入去， 系啦。 不过当然你自己抹翻汗啦，唔系你病吓。咁然后你入到系啦，你费事摄亲啦，然后你入到去咧，佢会帮你咧烧多10个卡路里噶咁、 okay, okay, 样。好啦，呢、這个第一啦，咁样。好啦，你 mark 低咯，呢个就系68同埋77。好啦。落厨煮饭，佢都系计半个钟咁上下嘅时间嘅啫，可以消耗到咧108个卡路里， 108， 其实系已经多过咧踩单车啦。 你谂下佢咁样落厨煮饭咧，30分钟咧系多过你来回踩单车20分钟。 咁原因系？ 原因系点解咧？ 因为真系有即系 热啊嘛，有炉头啊。 佢话因为咧你煮饭嘅时候咧，你经常系企喺度嘅。 系啊。 咁咧加上咧你嗰啲小动作好多，譬如咧佢话攞筷子去搅匀啲嘢啦，你可能咧又要喺个擒上擒低拎嚟拎去啦咁样。佢话咧原来呢啲全部咧动作咧，你唔好睇佢每一个动作细细，佢话重复咁做咧，佢话反而系增加多好多嗰个卡路里。 系咪同埋嗰个运动量啊？ 系、 嗯、 啊， 你又要系，譬如可能攞碗嘅，又递手，跟住你又炒下嘢啊，又即系做下手部运动咁。 所以如果我咁样谂法咧。我的厨房呢应该那个消耗卡路里呢即是如果给我煮你我的厨房、啊、一定会多过桂花田或者情镇坛那个。 因为很大啊你的厨房。 不是因为很乱啊。 很乱是啊。即是他要执行好晒的东西呢一定是。 没错啦。我一定在想拿樽盐呢可能我都要弯两次腰的你们这些很有手尾呢就知道呢做少我一个动作。好啦跟住下来是什么呢就是脚底按摩。 啊、 原来脚底按摩呢就排到第三哇他都帮我顺了次序了、嗯、原来138个卡路里。 138? 是啦多过头先呢那个落厨煮饭108的。嗯、原来呢因为这30分钟的按摩呢他说已经是呢会令到你呢有一种呢即是刺激你体内呢有一种针吉的感觉呢。嗯佢話原來咧已經係會令到你又攰咧又掙扎啦，同埋咧你有陣時即係會抵抗啊嘛身體裏邊咧。佢話已經可以消耗到咧138个卡路里。 同埋佢喺度撳緊嘅時候咧會痛噶嘛。 係啊， 痛咧佢就會用好多哎呀。 同埋你流汗嘅，你有冇試過啊？你接受按摩咧，不過我又經常都有個，哇！你嗌到想癲咁就係咧，你好似虛脱咗成身咧，俾人打一身咁樣噶。其實真係瘦噶，真 係 會。 就係因為你係曾志豪，所以先咁啊。 係啊係啊，好啦，咁跟住咧，然後第四個咧，即係排第四咧，就係園藝活動啊。咁、哦、咧消耗到141个卡路里嘅。 141。 係啦，因為佢話咧，你經常都要咧就搬泥啊，又淋水啊，呢個好正常啦。佢話咧就會 喺户外做嘢咧。 係啦，咁同埋佢話咧，你好多彎腰動作啊，因為你淋花。嗰啲全部都要彎低噶嘛？ 啊，佢系計30分鐘， 都系30分鐘，全部都系30分鐘。 消耗幾多啊？ 141。 141。 系啦，所以其實咧，即系話園藝咧已經多過你落廚啦，多過你踩單車。就、嗯、踩單車好似好廢咁啊，點解變咗咧？即最渣系佢喎，原來 要搭單車。 原來最渣係踩單車啊！真係 買嘢去夾埋嘢，140几噶。 但係你要咁樣加埋先有喎。 你一定要拼 shopping 咯。 去拼 shopping 先得喎，真係嗱。咁即係代表咩啊？代表咧有兩個我哋一路都冇提到嘅運動，原來佢嘅燃燒卡路里係好高嘅。 同埋 boxing。 boxing 我哋都唔使講啦，一定係最多啦咁樣。 但原來第二位就係傾偈啊。係 啦嗱，boxing 咧 total 咧就消耗幾多咧？414卡路里。 係。 最多係佢嘅。 哇，係啊。 咁但係如果係同人哋傾偈係幾多呢等等。 300几。 与朋友聊天、啊、其实又不是很多的。他说呢跟人家聊天的话呢他说你大概就消耗呢就是84个卡路里。 哇这是最少啦。 其实他是最少。84不是最少、 啊。啊是哦 ,84, 咦单车才是最少、啊。 单车是68个、哦。你想想单车就这样踩20分钟是 68, 加上个 shopping 本身都是 77。咁佢如果你呢淨係吹水嘅话呢已经有84咯喎。有84个卡路里消耗咗咯喎。佢话呢你知唔知84个卡路里等于游10分钟水。 哦係呀。 係呀因为点解呢原来佢係。 咁我哋咪每日都消耗緊喎。 其实係认真啦。佢话呢因为。 30分钟啊嗰个倾偈。 係冇错 ,30 分钟。 你将84乘返6次咯。 仲要咁样喎、啊、你知唔知呀我哋嘅节目消耗卡路里咧，同埋譬如话恬淡情怀啊，或者音乐情人嗰啲咧， 咁又系有唔同嘅， 同埋呢个音乐树嗰啲系唔同嘅，因为点解咧？佢话 要激动嘅， 你要笑住同人倾偈咧，就会刺激你嘅交感神经，佢会比你平时嘅热量咧再消耗咧再额外多20%， 咁咪104。 唔係，即係你本身如果你就好平淡咁傾偈咧，可能你就得唔知50几、60几 嘅 啫。 係啦，咁佢話咧好激動嘅，成日笑嘅，咁就84 啦。佢話我哋咧， 我哋有84啦。 有啦，我哋等於啊游咗十分鐘水啊，每半個鐘頭。 所以阿天咧做咗咁耐都係 keep 住咁嘅樣嚟。 你其實算執到啦。 咁我哋做3个钟头，咪真係游咗1个钟咯。 咁我哋唔係講足30分鐘嘅。 係啊，我哋應該成日都激動笑。 乘下5就 OK 啊。係啊，嗱，我覺得可以做個實驗，好簡單嘅啫。阿彭爺，你試下下次咧就叫嚴瓊落嚟做節目， 哦、 就將桂花田咧就調去做呢、這個叫做恬淡情懷音樂節目。一個月之後，睇下佢哋兩個體型有冇明顯嘅分別。 其实而家阿叶琼佢同阿波仔去做节目，佢都咔咔笑。 系啦，冇错，佢都咔咔笑啦。 其 实 阿琼 keep 到噶， 即系阿琼应该再阿琼可能会再瘦啲，系啦。所以我哋而家都明白啦，即系如果咧你想吹水咧，就唔好日唔好话咧我唔做运动。 唔系唔系，你想吹水得你。激动啲，系啦，即系要笑多啲， 笑住， 笑住嚟吹嘅，笑住嚟倾嘅。咁而我哋一路咧听住我哋节目啦，然后咧一路就去煮餸，跟住咧又顺便接受埋脚底按摩。 哇！ 点啊？中文歌曲《龙 虎榜》伴奏精选，新一年放低前绕。仲不怕什么将人人分开，只怕什么将灵魂撕开。就算遍地尘埃，有一些唏嘘不算爱，遗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心未能变改，要继续错荡在人海，谁教导我忘掉爱。 边时话拍呢个 MV 之前呢，导演叫佢试下写低一啲佢想写戏嘅事或者感觉嘅。到真系拍嘅时候咧，就烧走呢一封信，而呢个动作亦都触动咗泳儿喺歌入面所唱出嘅挣扎情绪。美丽的祝福没了变做尘埃，仲好到末世更悲哀。作曲监制徐浩，填词周耀辉，编曲徐浩、黄兆铭。上榜六个星期，上升四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泳儿，所有遗失的东西。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就算末日来到，日复日变停脚步。走遍了荒土，四处追踪，有半信号，无退路。踏入梦幻群岛，冒着海浪和风暴，不理那关卡，那地图，多远也好，就算再高，终有一天。艰难刷新，最后胜出这段斗争，尽我余能，全程仍旧自有良朋，用岩流波，赤脚前行，再遇雪崩，奋力跃上木朝向。力量逐渐燃耗，日落下地球赤道，方向找不到，仰看星光，脚踏阔步，无却步，看的散落尘土，尽是窄路和弯路，总要走一次我命途，跑过最终就会更好，只要双腿未老，有力光潜入湖泊，钻破云层，艰难刷新，最后胜出这段斗争，怎可能全城研究自有良朋，用岩流波，赤脚前行，再遇雪崩，奋力而上目朝向。跌倒，毅然跑向未知，心无惧，血气也前行，狂然迎接，爆发潜能。 生记录刷新。 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啦，猜猜我是谁啊？欢迎你哋打电话上嚟，我哋估下，我哋会去咩消费场所啊？吓，而家都听紧嘅有 Tony 嘅一进不退电话号码一八七二三八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政府将会尽快公布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计划的详情，包括预约流程等。至于承办社区接种中心的人士，包括私营医疗机构、医管局和主要处理行政工作的人员，昨日亦都已经获安排出席会议，当局向他们讲解工作安排。据了解，本港会有超过20间疫苗接种中心将会分阶段投入服务，部分由私营医疗机构营办，部分由医管局负责。每间中心只会接种一款疫苗，以免出现混乱。初步构思，最优先接种的群组包括长者，每名年满60岁长者最多可以带同两名照顾者到中心接种，但必须预约。每个中心的医护人员都会先接受培训，包括了解市民接受注射之后，万一出现严重反应时候的应对方法。政府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昨日开会，通过向政府建议批准紧急使用科兴疫苗。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虽然科兴第三期研究数据未在医学期刊刊登，但是委员会没有降低标准，甚至要求更高。他说专家顾问有12人，医学期刊的评审一般是5人进行，他们12人是独立评审员，再一起讨论当中需要厘清的数据。他相信科兴第三期的数据可以刊于医学期刊，亦都希望世卫可以批准紧急使用。目前已经有5个国家认可科兴疫苗。他又说，内地有1000多万人打了疫苗，看不到有很大的不良反应，相信当中不少人都是60岁以上人士。消委会测试12款气炸锅，发现6款样本根据说明书的指示或者代理商提供的食谱，气炸急冻幼薯条的丙烯酰胺含量，即是可以令人致癌的物质，高过欧盟基准水平。其中经伊马牌气炸之后的薯条，丙烯酰胺含量最高，比基准水平高大约13倍。伊马牌回复消委会话，实际烹调时间和温度应该按照食物分量和个人口味而调整。说明书内建议的时间和温度只是供参考。又话说明书内的食谱是按外国人口味而设计。消委会话，测试的12款气炸锅售价介乎298至2080元，样本的整体表现差不多，总评分介乎 3.5 至 4.5 分之间。消委会建议消费者选购或者使用气炸锅的时候，不要和其他高耗电量的电器共用电源，每次气炸食物不要超过气炸锅的最高容量等。消委会联同食物安全中心测试市面10类共99款素菜样本，发现当中5类包括素汉堡包、粟米素鱼块、斋老味拼盘、素鱼香茄子和罗汉斋，钠含量都高过整体素食样本的平均值。当中素汉堡包的平均钠含量最高，比一般的牛肉汉堡包可以高达两成。测试同时发现，素汉堡包平均饱和脂肪含量是今次样本中最高。糖含量方面，以每100克计算，菠萝素咕噜肉的平均糖含量最高，其次是斋老味拼盘。测试又发现，钠含量最低的一款芋头鱼样本，反而总脂肪含量是各样本中最高，达到高脂肪食物的水平。消委会建议市民点餐的时候可以要求少盐，并要求将酱汁分开装，经油炸烹调的素菜应该减少进食。 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下午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和干燥，朝早清凉。周末至下周初日间温暖，天色持续晴朗。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5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946点，升199点，总成交金额1,065.4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华虹半导体59元跌4.65，腾讯控股751元升6元，阿里巴巴266.2升2元，快手404.8升1.8，美团442.6升3.4，盈富基金31.12升2.2，恒腾网络14.38跌8.6，中国平安93.3升2.8，京东集团413.8系升22.2，汇丰控股46.4升6.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5.95，瑞士法郎0.893，加元1.27，人民币6.441，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209，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日经平均指数报30,304点，跌163点。港金现价报16,590元，跌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17美元，卖出1,792.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搭高铁上广州又开会啊？ 系啊，同间内地企业倾嚟香港上市安排。你呢？翻去你间设计公司啊？ 大湾区发展得咁快，又有好多新措施方便香港人揾工、做生意同创业，咪顺便带几个后生仔去睇下发展潜力。 大湾区打通晒人流、物流、资金流，把握发展嘅机会就更容易啦。 所以话大湾区发展大把商机。 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安心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 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87,388，因为咧我哋都即系承接住啦，听日咧就会解封啦，咁啊好多场所就恢复翻消费噶啦，咁我哋不如同你估下啦，我哋模拟一啲情景，睇下你估唔估到咧，我哋去紧咩地方度消费，咁啊大家开心一下都好嘅，电话号码 1872388，猜猜我是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 系啦，我哋有咩纪念品啊，台长，我哋话搜杀夫场，搜啲咩俾佢？ 永远值得。 纪念嘅纪念品啦，系好啊，好啊，一样有我哋嘅墨宝喺度，有冇我哋墨宝啊？有啦，嗬， 梗系有啦， 梗系有啦。 你可以打个图章都得。 好啊，好啊，嗱，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听下第一位听众系边个先 ？Hello， 你好，猜猜我是谁？ 系你啦。 Hi。 Hi。 小朋友。 小朋友。 系啊。 你叫咩名啊 ？Ivan。 Ivan 啊 ，Ivan 啊。 Hi，Ivan。 哦 ，Hello，Ivan。 系。系啊，挨挨埋埋去啊。 系啊。 好啊。 Ivan 笨，挨挨笨笨，你想拣咧？桂花田姨姨啊，定系呢一个志豪哥哥啊，定系呢个咧振鹏叔叔啊？ 系啊。 志豪 哥哥 好，真系好乖。 嗱，我又要教导你一下啦，就唔好意思啊。虽然你未同我哋拜年，但我都要教导你，呢个系咧结咗婚嘅咧，可以叫佢做叔叔噶啦。 系啊，冇错啊，所以你一定要嗌佢做婶婶噶啦。 志豪叔叔，你嗌一次啊。 好啦，你咁样我哋就咁就收线噶 啦， 乖仔 啦 ，Ivan， 我留你。 好啦，好啦，好啦，啊，我 Ivan， 好嗱，咁咧我哋去呢个地方咧就好。通常都要好多人去咧，你先至会觉得好开心嘅。 咁一个人都得嘅。 冇噶，冇咁开心噶。 冇咁开心啫，系咪？ 冇咁开心，梗系得。我而家唔系讲去唔去得，我讲通常要好多人去先好开心嘅。 好多人去。 系啦，同埋咧，你要时间咧，都你都用好多时间咧，你先至会觉得，哎呀，喺嗰度咧，即系进行呢个消费咧，先抵嘅。因为如果咧，你十分钟。 O K， 长咗。 唔系。 好 积极 喎 ，Ivan， 中意你啊！继续。 系啦，系啦。咁你覺得咧，即係起碼都要有翻個零鐘咧，先開心嘅。仲有一樣，通常咧都係咧啲你啲爸爸媽媽、你啲大人啊、爺爺嫲嫲嗰啲咧帶你去嘅。咁你跟住佢去咧，又係好開心嘅。不過唯一咧，以前咧好好生意嘅時候咧就陰功咯。通常咧你都要坐喺出邊等好耐、好耐、好耐，有排都未輪到你哋入去食嘅咁樣。 嗯， 食㗎， 食㗎咩地方？飲茶 啊！ 系啊，茶楼酒楼啊，虽然话系啊，因为其实而家好多茶楼酒楼咧，佢一知道咧冇得做晚市咧，好多都唔开咁滞啦，直情 系。唔系啊，好多咧已经四五点已经要走啦。 系啊，咁啊，你谂下嗱，呢笪地方咧，通常你啲入去咧，你冇翻食个零钟咧，都唔会走啦。 一个人都得先， 一个人都得，但你冇咁开心咯。成班人咧， 啊， 你中唔中意饮茶嘅 ？Ivan， 你之前有冇跟屋企人去饮茶？ 中意啊。呢、這個雖然呢排冇得去，不過都有買外賣翻嚟。 係啊，都係買點心啊！你最中意食咩點心啊？ 係咯， 叉燒包。 叉燒包我都中意食噶。你識唔識？你唱叉燒包隻歌啊？ 唔 识，佢心谂乜有只歌叫叉 叉 烧 包，我们最爱食就是广东包，我们就最爱食就莲蓉包啊、小笼包啊，佢都觉得。 佢咩歌啊？ 我最爱食叉烧包。你翻去问下你阿爸，佢一定识唱嘅。 食包啦！ 咩话？ 最后咪食包啦！ 食包啦！ 食包啦！食饱。 系啦，好啦，多谢你 ，Ivan。 系好叻仔啊！ 系啊，你几岁啊 ，Ivan？ 想同爸爸点唱啊？因为星期五佢生日啊。 好啊，你同佢讲啊，你讲啊，你讲。 希望你身体健康，跟住食少啲甜嘢，个糖尿病嗰个病好少少。 嗯，哦，咁真系，咁系真系要督促住你爸爸啦，系啊，因为食甜即系甜嘢咧，系真系好吸引嘅。但系如果有病咧，就真系唔好食啦。好啊，乖仔啊 ，Ivan， 系 啦，新年快乐，祝你咧学业进步，好冇 ？OK， 星期一翻学啦，系咪啊？ 系啊， 系咯， 一个礼拜，然后就继续 Zoom。 你而家几年班啊？ 五年班， 五年班， 系啦， 五年班， 好叻，好似我仔咁样啊！ 好叻，好成咩啊？ 我估到佢咩所有嘅嘢嘛？ 你个仔点会五年班啊？ 唔好意思啊，我 人哋你拜年你当咗佢，你个仔咁你俾利是佢啊？ 哎，乖仔啊，好啦，拜拜。 好啦，拜拜，Ivan啊，拜拜， 拜拜。 好惊啊，彭爷，你冇发觉？ 即系咧， 系啊，呢个姨姨好似 系咪够钟未食药？即 系啊，呢个姨姨直情系嗰种叫做咩啊？母爱荡漾啊！ 系啊， 我都成日， 我想话 都成日叫你迎接第三波咯， 真系好烦啊！ 系啊，彭爷，你批个第三波产假俾佢啦。 佢系 entitled 放噶啦，如果佢有嘅话， 批俾佢啦，而家即刻放俾佢啦。 有钱嗰只 喎， 喂， 系咯，你唔你系啊？ 有钱嗰只， 无限无限 服务提供 嘅，系咯，无言感激得啊！真系好啦，下位朋友你系边个啊 ？Hello， 罗生。 Tommy 啊 ，Jimmy 啊。 Tony 啊 ，Tony， 哦，叫你 Tony 好啊 ，Tony 你好 ，Tony 你好 ，Tony 发财啊，系， 系新年快乐，你想同边一个玩啊？有桂花田，有程振鹏， 你啊，程振鹏啊，系啊， 系咪啊？ 系啊， 系，好 ，Tony， 咁咧就我咧就谂住帮衬嘅呢一个场所咧就系冇错，听日都系会重开嘅， 系系， 咁咧入边咧以前嘅日子咧。就好多煙霧瀰漫咁樣嘅，咁而家咧就好多噶啦，乾淨好多啦，啲空氣。咁咧通常入到去咧，你會聽到咧好多啲聲音效果嘅。去到呢一個場所嘅時候， 佢頭先問係咪卡拉 OK？ 唔係， 唔係， 唔係。好啦，咁入到去嘅時候咧， 雖然有唔同嘅人客喺度，但係咧、大家都唔會望對方嘅。 哦， 係啦，因為佢好專注，係咩啊？佢好專注緊佢自己面前嘅嗰啲嘢， 係咪戲院啊？ 都唔係， 唔係， 都唔係。 佢話煙霧瀰漫喎，係咪你話？ 以前係好煙霧瀰漫嘅，覺得咧如果係大人即係家長咧，係咪啊？喺邊度啊？家長咧就唔會容許啲小朋友啊，或者一啲仔女咧就去呢啲地方流連嘅，以為嗰啲地方咧好雜啊。 哦，系噶系噶，而家就冇咗呢支歌唱啦，因为咧执得又执，闩门就闩门啦，已经。 都喺自己屋企有得玩啦，唔使去出街玩。 我要玩 嗰样嘢系玩嘅， 玩噶系啊。 嗯， 佢咧以前烟雾弥漫咧就系、是、因为咩话？ 炮仗。 炮仗 唔系地方嚟噶，我哋要去嘅地方啊。 系啊，譬如头先豪仔讲我就话去茶楼啦。 系。 咁啊，头先阿 系啦。咁呢个地方呢係需要可以 你入到有得玩嘅。 18岁以下系咪唔去得㗎？ 可以㗎，可以㗎，可以㗎。嗱，俾个 tips 你啊，以前呢如果你着校服唔入得去㗎。 嗯。 你要有你要俾钱入去就 吓、啊。你要换好多一啲 你要唱好多一蚊银㗎。 系。这个地方呢通常我们有五个字这形容它的它最尾的两个字是中心。 是啦我们如果逐一点叫呢就叫它两个字的。 是 啦 是 啦 游戏机中心。 是啦。是啦你想想是不是游戏机中心以前呢因为人们会在里面吃烟啦。是啦它是烟雾弥漫的。那为什么你说它只是望着自己不望着人家啊程振鹏 它不是望着自己前面那部机咯。 是啊望着荧光幕嘛。 是啦 周围的人的啦。 系啊，我唔系几时你会望周围啲人咧？就系、是、你打输个铺之后咧， 睇啲人嘅反应 啊！你就望一望后边啊，边个又赢我咧？咁样你就会想揾佢出嚟嘅咁样。 呢、这个游戏机中心原来都系听日重开。 系啊，真系不过佢哋都好惨啦，已经、其实都冇乜生意啦，已经阴公。 好啦，咁啊 ，Tony 真系估啱咗咯。 好啦，多谢 Tony 啊， 恭喜你啊，我哋多谢你， okay, 好，拜拜，好，拜拜。Tony 可能好耐冇打机啦， 系啊， 我哋都话都识你 咗啊， 系啊，都好耐冇人入去啦，真系。好，下位朋友你系边个 ？Debbie，Debbie， 你好 ，Debbie， 祝你身体健康， 身 体快， 系啊，大家话多谢你，恭祝你龙马精神。 多谢， 系、啊，可能有桂花田啦。 拣啊，得我啊吓。 桂花田我中意。 系啊，好啊，多谢你啊 ，Debbie。 好好好啊， 你品味。 好啦，呢个地方咧，咁咧就其实系封咗好耐噶啦，不过即将会开啊吓。 好。 咁咧好多男女老友都啱去嘅呢、這个地方。 都啱去。 系啦、不过咧就有阵时咧，你要又系啦，要预早去，预早去啦，系 预早去 book 咯 ，book 嘅系啦。咁咧就系、是、喂。 嗯，喂， 唔好讲嘢，你继续啦。 系啦，预咗去 book 嘅，咁咧就好多唔同嘅嘢咧，都可以喺里面发生嘅。咁啊， 你呢句暧昧啊，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咁就有冷气嘅， 有冷气。 戏院 唔系， 有冷 气， 系 有冷气， 有冷气嘅， 好多地方都有 喎。系啦系啦，咁佢里面 具体啲得唔得？ 具体啲啊，可以 啊，好惨啊 ，Debbie 真系， 好多人参与嘅。 系头先我哋所有嘢都系啦， 有得睇嘅，有得睇嘅， 又唔系戏院， 又唔系院，系啦， 有得 睇 嘅， 系啦系啦。 有得睇嘅， 系玩噶， 有都系嘅，有两人啦，有四人啦，有十人啦，都得嘅， 吓 系可以咁样嘅， 即系睇你几开放嘅啫。 系咪睇下 十人 系咯？ 喂，都系限聚令嘅，都仲有， 唔系唔系，即系咁讲啊，即系话嗰个场地系可以有咁嘅即系咁多人咯。 系系平时 有几个字噶？ 三个字啦， 三个字啊？ 系咪平时唔会就咁 walk in 入去噶？一定要预订噶嘛？ 其实咧，如果你咧就行到热地咧入去坐咧都冇问题嘅、 啊。咦？我又估错喎！ 热地入去坐， 系可以入去坐。 入去坐，你有冇试过啊？ 我有。 你有试过？ 冷气凉噶嘛？ 两个人有得，四个人有得，十个人有得。 系啊，唔系嗰个活动，我嗰个 活动 系啦，可以有睇下佢 系咪帮衬噶？ 帮衬噶，帮衬噶，系啊。 你凉冷 气，政府部门嚟噶， 政府部门， 政府一啲部门嘅一啲设施啦。 但系佢呢个好劲，两个人四， 系 运动场， 系啦，嗰个唔系运动场啊 ，sorry， 有冷气嗰、那个。 嗰、那个啊， 多两个字啊， 都可以叫做系咯，运动场咯，啱啊， 室内运动场，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你又话三个字， 唔系体育场所，系啦，即系咁样运动场， 全部都冇三个字喎，体育场所， 啱咗 啦，运动场系啱嘅啱嘅， 但系点解两个人四个人都得？ 你打羽毛球两个人咯，你双打咪四个人咯，跟住你打篮球咪十个人啦， 即 系你咪有观众可以睇咯。 你好少有人哋嗱嗱就走去净系凉冷气噶嘛？ 原来可以咁样噶， 系啊，开放噶嘛。 哦，即系 OK OK， 佢有得睇嘅参观咧，即系坐喺度睇赛事咧，你系可以里面坐噶。 系咁啊，系咁啊，系啊，俾你飞又飞添真系。 不过就星期五先开嘅。 星期五先开 ，OK， 系啊。 咁大家知道咯。 系啊，我哋梗系希望大家系 book 场去做多啲运动啦。健康啲， 呢个好紧要啊 ！OK， 喂 ，Thank you Debbie， 多谢咁多位支持， 好啦 ，Debbie， 拜拜， 翻俾你， 好，拜拜， 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风骚快运嘅猜猜我是谁，究竟我哋去咩地方度消费咧吓？一八七二三八八。 我想正死一身有缘的妒忌，我想正死肌肤剩余的黑色素，重新上路。我想清洗哭泣造成的脸上泥土，洗去自卑的焦躁，形象更清高。新一个人对镜子赞好，走失过自己脚步捉得到，只有步快乐，最好香水终于找到新味道，最好挑选新的浴袍翩翩起舞，全身网布，最好更改新的造型比旧日还好，洗发水洗走苦恼， 浸浴好似都可以开翻， 唔系啊，唔得噶， 浸浴仲未得咩？ 未啊。 真有种咩得阴功啊？ 系啊， 我就知道酒吧唔得咯， 浴室夜总会、夜总会、酒吧、卡拉 OK 啊，继续山集啊， 泳池都明得啊， 好惨啊，真系。 记住泳滩都唔可以啊， 喺屋企个浴缸度浸啦， 净系可以听住叶巧林浸浴先啦、 啊，真系。公共泳滩啦、啊，同埋烧烤场都未得啊吓。 好啦好啦，咁啊，大家唯有留翻屋企先啦吓，一八七二三八八，咁啊有啲咩我哋可以开翻，我哋同你又慢慢估下嘅咧。电话旁边系边个？ 你好 ，Hello， 你边个？ 新年快乐！ 系啊，新年快乐，三宝好。 你好，点称呼啊 ？Emily，Emily， 好啊。你想你想揾边位同你玩啊？ 阿甜甜咧？ 好啊， 好啊。嗱，呢个地方咧就你会听到音乐嘅。系诶，听啲柔和啲嘅音乐嘅，不过都睇下咧，佢唔同嘅性质咧，即系唔同人开嘅时候咧，个音乐咧可能唔同啦吓。咁啊，比较静态嘅，你啊最好唔好喐嘅。咁啊，跟住咧，可能咧有时咧定下啊，卅秒等等吓 ，OK， 卅秒完啦，哦好，又第二个卅秒咁、样，即系嗰个静态讲紧系啦。咁啊， 卅秒卅秒 系啦啦，咁啊就大概如果仔细啲嘅一个钟头你就走得噶啦， 一个钟头就走得 消费呢个地方系啦， 哦， 好似讲紧啲咩治疗咁样， 系咯系咯，都系 系啦系啦，咁啊有水嘅系啦， 有水的，开翻未噶？ 有灯嘅系啦， 系咪开翻噶啦？ 开将会嘛， 将会嗬。 系 咪噶？ 入落去嗰种啊？ 唔知道啊。 咩叫入落去嗰种啊？ 咁即系佢唔系浴室啦。 啊唔系，唔系咯，我浴室都唔开得。 系咯。 嗯。 佢即系 有啲治疗，有水喎、 啊。唔系治疗，我冇话治疗、啊。 冇治疗啊！ 我听佢个形容好似做紧。 系咯，我以为做 SPA 啊嘛，我以为。 系啦，系咪啊？咁好多颜色你拣嘅。 好多颜色你拣。 好多颜色拣。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哦，系咪要坐喺度？ 系啊，坐喺度嘅。 跟住你就。 咁啊，三十秒。哦，好啦，得啦， 三十秒得噶啦咩？ 唔系啊，就系唔系咯，三十秒之后又三十秒，三十秒之后 三十秒。系咪有阵时要又热下佢咁计？ 系啦系啦 系 啦， 同埋你两只手要伸出嚟 嘅。系啦系啦系啦， 两只手要伸出嚟。 系啊， 系啊，系咯， 系咪估下？ 系啊系啊，就系啦， 两只手要伸出嚟 嘅。你应该有做过嘅。 系啊， 男人好少做噶， 男人 好 少 做， 好少啊，有想冚佢两巴。 又冇咁 講，早陣子你試過咯， 咪咯， 即係女士都會用過嘅， 女士大部分 都 會做嘅， 係啦， 大部分都會做嘅，三十秒啊，即係每一派都係三十秒啊。 唔係每點講啊？ 嗱，你好似 fit 佢啊，我啊未試過做，所以我講唔到個數字出嚟。總之你入到個場所咧， 做完嗰次，跟住你可能三十秒，跟住咧又第二次又三十秒咁樣咯。 唔係咁樣啦， Emily 啊，佢咧就每次都有好多工序嘅，咁可能咧你話每一個工序咧就三十秒，咁你啊總之你啊晾隻手出去咯， 係啊，舉曬俾人哋嘅咁樣。 呼之欲出啦喎！ 系啊，我讲到呢度都唔敢再讲啦。 好多颜色噶，唔同花款噶，有 系咯， 嗯， 咁啊好定嘅坐喺度嘅，你唔好喐嘅，你喐紧身势咧就对唔住啦，你做唔到噶啦嗰样嘢。 系啊，有阵味噶，你 而家嗰啲冇噶啦， 我冇味噶啦。 即系如果你仲用嗰只嘅话， 不如咁啦 ，Emily， 你帮 衬 唔系， 唔系， 你帮衬完之后咧，啲人就会话 哇，好靓啊， 你啲手。纸好靓啊！ 点解嘅？因为你帮衬咗， 你帮衬咗啲咩场合啊？你啲手指好靓啊，跟住会变到 帮衬咗咩铺头啊？ 系哟， 系 咯，胶夹系咯，你嗰三秒咩意思啊？即系每一次 游完之后，佢俾个机你咧，系啦，咁啊，跟住轻轻地整开佢噶，系啊，咁啊，做完一只就去看咗一次，咁啊， 美甲店啦， 系啦， 系 咯， 美甲 店 系 啊，系咯，下次试下咯，阿 Emily， 好嘛，氹下自己开心好冇？ 好啦， 多谢你。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啊！你都要吓，拜拜。 多谢 Emily， 拜拜。 佢好耐冇去咧， 系啊，好耐我都估到啫。 自己查查咧， 你嚟查身好大阵味喎。 系啊，嗱 gel 夹嗰啲 gel 咧就冇乜味啊。 咪咯， 系夹油。 佢完全唔理同事嘅感受，佢就喺直播室度 gel 到咧。 我每次都讲个话嗱， 系啊， 讲 咗就算噶啦， 坐一阵啊，咁样啊。 系啊，好啦，争取时间听埋呢个听众先，系边个？ 好，猜猜我是谁 ？Hello， Winky， 我系 Winky， 你好， Winky， 你拣 系 你拣鹏仔定豪仔？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 系啦，你想拣鹏仔定豪仔啊？ 系啊， 鹏仔啊。 好 哦，好咁阿 Winky 啊，嗱呢一个嘅地方咧就系、是、三个字嘅，咁咧嗰个地方咧入到去咧都要好多时候都要除晒衫。 褲。 哇！ 係啦。要除曬衫褲，咁然之後換個可能有啲鋪頭會有佢哋嘅服裝俾你啦。咁跟住咧，你通常都係要攤喺度嘅。 哦，好容易啊呢、這個。 按摩店啊，美容店啊。 係咯。 第一個，第一個。講多次。 按摩店。 按摩店。 我通常叫按摩院。 啊、都係嘅。 要 我就叫怡紅院啊就。 是按摩院啊！ 系啊，耶！恭喜晒，多谢你啊 ，Winky， 拜拜。喂，最尾一条我出俾你哋两个啊。嗰笪地方咧，你如果入去帮衬咧，你唔 系 好想着啲好靓嘅衫入去嘅，因为你惊出到嚟会有啲事嘅。 系 啦，咩地方？ 事 系啦。 诶，唔敢着啲靓衫，系打边炉嗰啲啊？ 冇错啦。你惊你惊成身味咧吸晒落去咧，你都系求其着啲棉质嗰啲衫啊嘛， 吸味就唔想着羊毛衫啫嘛， 系咯，嗱咁我哋希望听日大家可以安心出行咧，就早啲食啦吓， 听日再见，拜拜。 拜拜拜拜